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喂 ，hello， 你而家前面有个 pre-amp 喺度，唔知啲声点睇提水，唔该。啲声系咪好过旧时咧，定系衰过咧？究竟？因为咧，我而家就冇用过 software 里面嗰啲software 嘅 compressor 同埋呢个。Noise suspender 定 suspension 唔知，咁咧而家淨係一個 hardware 嘅一個 preamp， 睇落去亦都爆喎，睇落去咧條錶都幾靚嘅，即係唔使用好大力都，咁甚至乎咧仲有得 gain up， 我而家 gain up 到睇住個錶，平均係咁樣先，我見到個 compressor 一路都有做緊嘢，點咧點咧，可唔可以俾啲，可唔可以俾反應？聲音正常，咦，幾好啊！即係又唔會話好咗聲，又唔會話衰咗聲，係咪？ 大力水手789探長，晚上好，紅紅探長晚安 ，Henry Kim 探長好 ，Chunky Nucky Brown 到 47 Hello 探長，大家好，紅紅玉琪喎。大力水手789一切正常。Henry 兼體雷探長想講香港在中國南方的話題。Henry Kim 聲音正常。 哦 ，OK， 咦，今日似乎洗咗牌喎。平時咧，嚟先嘅朋友就唔係呢幾個嘅。咁啊，我知道啊 ，Ultraman 96咧就去咗旅行啊，希望快啲 post 啲相出嚟俾大家睇睇。咁咧，今日咧之前個吹雞文咧。就叫大家出題嘅，咁我見到都非常之踴躍嘅，即係懶踴躍啦，三四個啦，都唔係喎，得阿 Moon 喺度話咩啫喎，即係俾咗一個話題我啫喎，咁當然又有人話會唔會係講緊啊？唔係，仲有一個阿新咧就話80港人惠東買海岸居後。咩後突破節，咪後突被拆，哦，呢啲字唔識，真睇唔明啊，爭啲後突被拆，唔熟例上門交涉反被打，呢單嘢我唔知喎，聽到佢講乜先，嚇睇唔到噶 ，cap 圖嚟噶，即係總之係咪類似啊？港人喺大陸買樓唔熟啲例咧，就突然間俾人拆咗，跟住就咩啊，仲反被打，咁梗噶啦，你同嗰啲。 呢個國家去丟一啲嘢咧，即係我就唔會嘥啲精神啦。咁但係好多人咧，即係大中華膠嚟噶嘛，咁始終都係即係佢哋講啊，始終都係自己嘅祖國咁樣，即係有始終就真係冇陰功啦呢啲。好昂居哦，睇應該改名啦。Hello， 白君狼。 白君狼位 ，Cliff 朋友 ，Kiki Sharon， 嗯 ，Hello 团长 ，Hello everybody， 恒焕好外居。 喂，大金啊，你唔使揸车定系照踩咧？而家我想问一下，定系翻日头工就唔使你夜晚份工咧？如果系有借车嚟揸好，因为我都想入行喎。Johnny Low。 Sharon，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 恒焕好外居 ，Richard Richard，Johnny Low，hi 探长 ，Hello，Rose C 探长，有冇睇到文泽啊？ 睇咗两嘢啦，好似啱啱开嗰阵就睇咗啲 promo 啦，正正经经一个节目我睇咗一次定睇唔晒成个节目嘅，即系佢都系一啲类似一百毛嗰啲短片咁噶嘛，好似系咪？ Alan Chum 探長 ，Hello， 今晚喺日本廳。 去日本都唔出下街，而家日本應該係十一點幾，哦，可能十一點就好似冇車噶啦，係嘛？日本即係冇 JR 嗰啲噶啦嘛，係咪？咁所以你就要喺翻酒店。OK，Nana， 你 Nana 幾乖喎，而家又。喂，咁咧就嗱，頭先講嗰個咩好旺區啊，咁我搭唔到爹嘅，因為我冇睇呢個新聞。仲要啊，真係要大家睇睇，譬如有啲咩新聞咧。我而家即係今日咧，好都幾忙嘅，因為頭先咧就要執嘢，聽日開工，因為聽日咧就有嘢拍啦，咁咧就要 key 錄背景，即係退地嗰啲嘢，好複雜。即係唔係複雜啊，即係需求嘅燈好多嘅，咁呢我要所有我而家手上有嘅燈呢執晒佢，咁呢好彩聽日嗰個唔係話要 key 住個人行行去呀，咁所以簡單好多啊，即係可能好多人唔知呢，如果全新嘅 Coma Key 係好難度高嘅，所以你睇啲港產片呢，即係就算咗孫悟空咁嗰啲呢，一日就吊威呀，一日就得一撅，咁好少呢，好似嗰啲死神又再嚟呀，或者戰狼三百啊，或者或者呢、這個嗰啲 Avenger End 集嗰啲咧，佢全部都係好大個規模、好大個場景咧，喺度跑嚟跑去，都係錄報警嚟嘅。咁咧要有咁嘅場景咧，我諗香港比較難啲嘅，即係唔係話咁容易可以好低成本做到嘅。原因就係人外國啲廠咧，即係尤其是拍電影咁多 budget 咧，佢哋點都整到出嚟嘅。但最唔明就係點解咧？香港電影 budget 都唔少嘅喎，即係嗱。佢哋講翻，而家唔多唔少啊！大陸片起碼都5000万或以上嘅 budget 嘅，即係講親講過億嘅啦，而家即係即係嗱，我通常講一億咧，我就覺得佢其實真係 production 連演員都係5000万嘅啫，咁啊當佢一億啦。咁冇理由咁嘅片都拍到咁樣嘅喎，即係嗰啲特技咧，即係你真係唔敢睇嘅，大佬都唔知點解嘅。咁咧，所以咧就即係對我嚟講。尤其是而家我哋拍嗰啲片呢係十 bit 嘅，即係話個顏色呢比較豐富啲嘅，因為原來呢顏色豐唔豐富呢拍返嚟啲嘢呢同埋你去 Coma Key 呢係兩即係好大嘅分別嘅，即係譬如以前我用啲機呢係冇十 bit， 即係個 data rate 呢大概係50 meg per second 啊，我唔知譬如幾多，即係嗰個 bitrate 呢係 50meg 咁樣，但係而家我部機已經去到 400meg 㗎啦，咁所以而家相對上呢 key 啲嘢會靚好多嘅，咁但係都係始終唔係 frame 或者唔係 raw 呢爭啲啲咁多啲啲咁多㗎啦，咁所以呢個綠色嘅 background 呢打燈打到好雲巡，打到嗰個光值呢係出入好少呢先至 key 得靚嘅，咁我都唔敢話我真係好專家，因為近來呢就拍好多呢啲啦，咁所以呢慢慢 攞多多經驗咧，就即係發覺原來拍六部警咧幾麻煩嘅都，即係唔係想象中好似啊花生台啊老蕭嗰啲咧 key 到鬼五馬六咧都收貨嘅，梗係冇所謂啦。咁但係拍廣告咧就真係唔可以咁求其咯，尤其是啲頭髮啊嗰啲啊喐動啊，因為咧你硬刮一嚿嘢拍啊 key 嘢好容易嘅，因為原來你有喐動咧有 blur 嘅情況咧，即係啲 motion blur 啊，或者頭髮好幼啊，或者有條友爆炸妝啊、獅頭嗰啲髮型咧，即係嗰啲老虎嗰啲髮型咧，咁啊好難 key 嘅，好難 key 得靚嘅。咁所以要嘥好多精神，要預備好多燈咯。咁所以啱啱停執嘢執下，都未執曬，仲有因為而家用緊嘅照明系統咧，都係聽日會拎埋去用嘅。咁所以咧完咗個節目之後咧，我都要拆翻曬啲嘢出嚟。咁所以咧就仲有啲功夫嘅。咁係咯，即係聽日就係、是。要拍嘢，咁所以今晚都唔會太夜㗎啦，因為如果死熬呢喺磨爛隻呢磨到好攰呢，聽日都得斬搞。不過話時話就算早瞓呢都係瞓唔到嘅，因為呢排都慣咗天光先瞓，咁所以呢我估今晚都瞓得唔夠，聽日就要開工㗎啦。但好彩呢，因為我開工嘅時候呢我好 exciting 嘅，每次開工都即係我啲工係好少要 hea 做嘅，咁咧所以咧嗰種 exciting 咧就令到我啲腎上腺素好多好高好高漲，咁所以我通常開工都好精神嘅。即係如果你唔係話超過10个钟头嘅工咧，我收工我都仲好精神嘅，因為你個責任喺身度咧，同埋你要保持一個好 relax 同埋好醒目嘅狀態咧，咁你先會做得好噶嘛。咁所以咧通常我都呢方面我都達到嘅，尤其是而家 keto 咗啦，即係唔係話保日黨，即係咩都話 keto 咩都好啊。咁而家 keto 咗之後咧，啲體力係好啲嘅，因為唔會俾你食嘢或者唔食到嘢嗰個 side effect 影響得咁強。咁所以咧就其實而家開工咧係樂趣嚟嘅，對我嚟講，我好鍾意開工嘅真係。以前嗰啲壓力咧係帶嚟憂慮嘅，但係而家就真係成個人唔同曬啊！咁我唔會特別推介你哋都 keto 嘅，因為依人都 keto 就大鑊噶啦，啲嘢食貴咗好多噶啦，真係。 Alan 請我係老婆外家聽， 謝 探長好。 Hello。 Patron Max 數96話，近日我部 hand chicken 而家才上 notification， 晚到、oh. 大家好 ，Resputin watch site。Message retracted. Resputin watch cited haters 反 應嚟。哦，幾多啊？而家 Resputin watch cite 大家5D like. Clifton 每日收工就開車。哦。你靚喺尼陸黃蟬龍啱啱到。 喂 ，hello， 喂，唔好咁薄喎，大家。我覺得你份工如果有前途，又若果個老細對你有期望，咁我覺得你搞到個人咁殘咧，即係可能會未必。是會即係份工咩咯，即係令到你份工嘅表現係最好咯。即係我多口講句啫，呢啲即係當然冇人嫌自己賺錢賺得少賺得多嘅，我覺得。咁但係我就會咯，即係我唔係嫌錢腥啦，即係只不過我覺得即係如果開工，即係好多人話忙咪好咯，有錢啦。但我就唔係咁諗嘅，我諗住咧，即係你忙嘅時候做啲嘢好精。好精就令人哋俾多啲錢你，咁你可以寧願咁樣咧就好過狂開工都係一個 flat rate 咯。我認為係，即係呢個我個行業嘅問題啫，即係唔能夠代表人哋嘅。咁啊 ，Rasputin 咩？大家五 D like 咩意思啊？五 D like 五 D 唔知你講乜 ？5D like 啊？唔知佢講五 D 喎 ，5D 哦 ，OK， 真係俾你 fit 到添。但係有個 Ultraman 呢，佢話我部 hand chicken， 我梗係知你講乜啦，手雞嘛，而家先至 show 到 notification。 喂，你喺邊度玩啊 Ultraman， 我想知帶曬架餐去。咁 haters 返曬嚟有幾多先啊？琴晚有幾多 haters 啊？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咁快嘅？即係可能係真係 robot 嚟嘅。嗱，我而家見到 YouTube 呢，我哋嗰個 streaming 嗰個 panel 呢，我見到有 cameras 一欄咧寫住 new 喎，有新嘅技術喎，唔知係乜咧。但我唔知撳咗會唔會影響到呢版咧，都係唔好滯啦。有冇人知話俾我聽新嘅 cameras 係咩意思咧？咁樣11个哇，破咗紀錄喎，11个 dislike 喎。 好啊，11個 dislike， 嗱我當係有5個聽，有唔係當有10個聽9吹24，裡面有3個 dislike， 咁咪即係而家起碼都多咗成倍喎，真係。喂，好喎、啊、，dislike 正啦、啊。 美兰话：今晚11个 like， 咁勤力啊！Kenny Chow 探长，大家听众好，今日继续响公司大耳机听 live。 Oh, okay. Rasputin Watch Site 11个 dislikers， 韦信王11个 dislike。 劲啊！哇，正喎、啊！听下 Ultraman 有咩讲先。 Ultraman 数96，我下个月才去玩 The Last Jedi 啦、 哦， 今个月在研究拍嘢配备而已。 哦 ，OK， 同埋你嗰支咪咧，嗰、那个wind filter 咧，你小心入咗镜，因为如果你支镜太歪嘅时候咧，会入咗镜嘅。咁同埋我觉得，都唔紧，如果你用一部机收嘅话咧，即系嗰种咪都啱嘅，因为譬如你去嗰啲户外地方，有个 wind filter 好啲嘅。因為我見到好多人哋拍嗰片咧，成日嗰嚿毛入咗鏡，小心啲咯，或者咬高少少。啊，醒目喎、 啊！包大鑊，唔知大家對天馬男質疑白鴿嘅天下為公有乜睇法 ？Johnny Lau 又飲黑啡偷可樂。韦信王啲 like 即刻暴升，好、 哦、 搞笑。 啲 dislike 系嘛？喂，咁咧嗱，老老实实，我 Facebook page 嗰啲 like 咧就暴跌紧，即系话嗱，举个例啊，我系一个月内咧，我睇翻个嗰条数咧，好似有成，即系讲紧 Facebook 啊，唔系讲 YouTube 啊，嗰度已经有成一个月，好似有成30几个 unlike 即系唔 like 个 page 啊，咁但系咧就有40个 like 翻，咁咧即系一个月咧系历嚟咧增长得最少嘅一个月，咁啊唔紧要啦，即系 unlike 同埋 dislike 嘅嘢都系好自然嘅。会唔会系关于我而家好少讲政治嘢为主咧？咁所以嗰啲 dislike 嗰啲人或者 unlike 咗嗰啲，就系听开其他各大网台嗰啲人咧。即係我咁樣推斷都應該有啲道理嘅，原因就係聽慣嗰啲成日等你講阿細良啊、天馬男啊、阿城寨啊、Forum 啊講嘅是非嗰啲咧，sorry 冇得聽添，咁走都啱噶啦，咁亦都係好事嚟嘅，我覺得。即係如果想聽嗰啲而唔聽我咧，係明智嘅選擇嚟嘅。咁剩低翻嗰啲咧更加明智啦，因為即係我覺得與時並進啦，即係你係咁重複係咁 loop 住嗰啲嘢咧，我覺得呢類節目太多啦喺市面上，實在因為個個都係講嗰啲嘢嘅，個個都係講私怨嘅，即係譬如我同呢個黨友好，我同嗰個台又唔係友好，或者我同嗰個主持友好，又影響咗嗰啲對是非嘅判斷嘅，咁我盡量唔想係咁咯，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就講返啲聽眾嗰啲留言先啦，即係喺我平時唔係做節目嘅時候嗰啲留言，即係嗰啲 offline 嘅留言呢就好有趣嘅，我求其抽少少嚟update 下大家先，即係睇下近來有啲人講乜先，即係通常我都唔會專登講嘅，因為其實應該講嘅原因呢就係有啲朋友聽唔到 live 嘅時候呢就之後俾意見呢，喺事實上我平時嘅生活呢我真係好少睇嗰、那個inbox 嘅，因為 inbox 咧通常都係有少少拗水吹嘅意味嘅，咁咧我通常都係鼓勵佢哋咧，喂你不如 live 嚟一齊講啦，我打字又慢，我又冇乜時間打字，咁我講我又好似自話自說咁樣，假若如果你聽 live， 我又可以答到你，你又現場問到我嘢嘅話，係咪好好先？咁可能有啲人外乎佢嘅工作啊，或者個地域地區性咧，就唔能夠聽到 live 嘅時候咧，咁就冇辦法啦。就要走就佢啦。咁以下呢就係、是、有位叫做Civitano Maplit Moto 咩名嚟啊，大佬？系咪西班牙文嚟噶？咁咧呢位朋友咧就经常咧就20-30隻字，甚至乎100隻字咁样留言嘅。咁通常咧我都用翻一个字嚟覆佢嘅。原因咧就系佢答啲问啲嘢咧，我唔知系想拗水吹啊，想发泄下，又话想真系问问题，真系答我，即系我答佢啊。咁但系咧七成或者八成以上咧，我都系唔知点答佢嘅，即系以我呢个死剩把口咧，都答唔到人咧。呢位朋友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嘅。例如佢有个咧，就分咗呢个3个 point 嚟讲，将社会民生争取公义对立，即系呢啲好基本性嘅对社会民主嘅问题，就讲下投白票啊，即系我其实我睇晒嘅，又分析下众志人力、芒向报啊咁呢啲嘢。咁但系 ，sorry， 我真系冇乜兴趣嘅对呢啲。因为呢啲咧都同个社会系唔大关系嘅，即系如果你将啲 focus 摆喺咧一啲唔同党派嘅之间嗰个性，即系嗰个性质啊，或者嗰、那个佢之间嗰个和好同埋对敌对嘅嘢里面咧，我就真系冇兴趣嘅。咁但系讲句公道，但系佢又讲下啲咩粤语独立啊咁嗰啲嘢嘅。咁哇！我真係不能盡錄啊，真係睇唔晒嘅。咁近來呢，佢呢，即係我曾經避佢啲，即係我唔想答呢，唔係避嘅。即係如果假如你兜口兜面喺呢度 live 嘅時候，我就避唔到，一定會討論嘅咁樣。因為 off 咗 line 呢，我又唔喺嗰個心情嘅時候呢，我就好難喺街專登呢，為咗你對我嚟講，我覆你嘅留言呢，我要嘥半個鐘嘅，起碼都或者一個鐘嘅。咁事實上真係冇咁多呢啲時間啦。咁咧，佢咧就話上次咧就話個 Siri 嗰個機械人讀得太快同埋太細聲，咁今次咧我已經改善咗較大聲啲啦。但佢講幾快幾慢咧，我係控制唔到嘅，因為 Apple 嗰個 speech 嗰、那個，如果你讀嘢個速度係有得教嘅，但係問題就係教得太慢咧，因為我以我唯一個標準啦，譬如我50歲咁樣，咁我都聽到嘅話咧，即係如果你60歲聽得爭少少嘅話咧。咁啊，真係 sorry 啦，因為咧細過50歲嘅人係應該多啲嘅，咁咧所以咧我就唔會就你嘅速度嘅，咁啊大聲咗你應該聽到噶啦。咁另外咧就有講開電影 Silence 啦，佢又亦都好多資料嘅，因為咧如果你要找这些资料其实不难的，但是难得他呢就找了资料就指正回我讲那些有些误差啦，还有深化了历史啦，那多谢你先。那这些如果你不介意我公开的话呢，那我 copy and paste 在回我的 page 呢，就专门为你做一个 post 都可以的，就好过叫我讲或者叫我答回你出来。因为你讲了之后我都没得答的，因为呢我就不是跟你一起揸着个历史书或者开了 Wiki 来battle 緊㗎嘛，咁所以呢你講返晒嗰啲德川幕府啊嘅殘忍法又殘得嚟好愚蠢啊，咁我冇意見嘅，即係多謝你補完嘅呢啲。咁另外呢就有啲嘢佢又問返轉頭咩係紅豆兵啊，咁我就講緊係紅豆兵呢就係某啲唔好講明啦，係 D18 嗰啲死忠聽眾咁樣，即係都有啲交流嘅。咁但係呢位朋友呢就係最多交流嘅一位嚟㗎啦，但係有少少單向性嘅，因為我答唔到嘅真係。咁譬如有啲我答到就即刻答嘅。咁後來講埋生酮嘅嘢啦，咁我又其實我要講嘅都講曬啦，我知道嘅嘢。咁我唔知嘅嘢呢，咁佢又可能會提一提我，即係例如化學嘅情況啊，例如脂肪酸係咩啊，我都唔知咩叫脂肪酸，咁我答唔到爹嘅，因為呢位朋友就真係真心交嚟嘅，好即係好深入地去研究我講嘅嘢嘅，咁多謝你先。咁但係可惜呢，就真係我就用現實同埋用個經驗嚟同大家分享，咁我又唔係科學家，我又唔係隔離台生同感受咁專業咁樣，所以呢我諗你喺嗰邊留言呢，我諗你會即係會滿足到你多啲囉，因為佢應該實知咩叫各種氨基酸同埋脂肪酸嘅，咁我就真係唔知咩叫脂肪酸啦。氨基酸我其實我都係道聽途說嘅，其實係咩呢，我知道係一個人需要氨基酸嚟維生嘅一個能量嚟嘅，係咪呢，我有冇估錯呢，咁我唔知。 咁所以呢你又应该个生同感受嗰边呢就同佢 battle 一下，咁我諗就你大家都开心啲啦。咁我又答唔到你，你可能又单方面又唔开心啦。啊，有一个问题呢我又想答过，佢话呢想问一下呢有冇用硬碟嚟backup 嗰啲影片，是不是要买好多张硬碟的，请问你买什么牌子啊，型号啊，容量啊，这样啊，那我这个可以答你的，因为这些未我未识咯，我熟一点嘛。那呢 ,1T 以上是梗的啦，因为呢现在讲性价比呢最便宜就是 2T 的或者 3T 的，原因就是你个容量几多又计几多钱，你计几多 Mac, 不是几多钱 1T, 或者几多钱 1G 之后呢你未答到答案咯。那呢只要买什么牌子呢，咁啦，市面上兩種 hard disk 嘅，咁如果你啲嘢好緊要嘅，例如自己取身譜啊，咁嗰啲相啊或者 video 啊，或者自己即係好緊要唔可以冇嘅 data 呢，你就最好買啲 pro 版嗰啲啦，因為 pro 版貴成倍㗎喎，容量又少但又貴一倍咁樣，咁我都唔捨得用嘅，老實講。咁呢我拍完啲片我就擺落個我通常呢我要嚟剪片嗰個 hard disk 呢，我就用有個 railing 啦，即係好多人都專業嘅人都唔用 railing 嘅，因為呢 railing 係有少少唔穩陣嘅，我亦都中過一兩次伏㗎啦。咁呢中得伏多呢就自然會用一個方法呢就令到冇咁中伏嘅。咁我呢通常呢排呢就買啲 3T 嘅 hard disk 呢，就即係 backup 咗拍返嚟嘅嘢先。即係話 backup 咗一份喺嗰個 hard disk, 而嗰個 hard disk 呢你唔係成日用嘅，你淨係 backup 嗰下同埋你開個 software 去剪片嘅時候去攝取返嗰啲片入去你個剪片嘅 hard disk 嘅時候呢，我淨係做呢兩個動作嘅啫，即係就係話拍完 save 咗一個 backup 啦，第二呢就係用剪片嘅 hard disk 呢就 capture 返，即係過返嗰個 backup 嗰個 hard disk 啲 data 落個剪片嗰個project 嗰度，即係話有其實已經有兩個 backup 㗎啦。咁嗰個呢我就好唔會成日插住，唔會成日開住，就係只係做咗兩個動作嘅時候，咁佢咪長遠嚟講呢嗰個 hard disk 咪長命啲囉，咁咪可以理論上呢就可以穩陣啲啦咁樣。咁當嗰個拍完片返嚟就嘔落去嗰個資料庫呢，即係嗰個 hard disk 呢我就用爆咗呢，我就唔會洗，唔會攞嚟重用嘅，我就會永久保存嘅。咁之後呢就再買多個 3T 嘅，又即係段日期咁樣即係 mark 低佢，咁你咪對你啲 job 拍返嚟嘅片你又好 organize, 又可以好安全咁樣囉，相對即係呢個呢都係我幾年嚟舐過唔少嘢嘅一個經驗嚟嘅。咁至於有好多人都話我即係用 railing 好危險啦，咁鬼唔知咩，即係通常嗰啲話我好危險啊，要用 ray 一啊，或者即係佢分別呢就係、是、即係嗰個 format, 即係點樣 format 幾隻 hard disk 做一個 hard disk 要嚟做一即係做 project 嘅時候個速度快啲啊，安全啲啊，咁就係呢將幾個 hard disk 就夾埋變成一個 image, 咁你咪同時用四個 hard disk 嚟攝取嘅時候呢，咁個速度會快啲啦，咁同埋可能會安全啲啦咁樣。咁嗰啲通常教訓我呢叫我唔好用 railing 啊，一定用 ray 一啊咁樣，即係安全啲，或者逐個 hard disk mirror, 即係可能四個 hard disk 都用同一個，即係你用四個 hard disk, 但係等於一個 hard disk 嘅容量，譬如我用三 G 嘅，咁有12 G 嗰個 hard disk 時候，咁對我嚟講呢好多 project 啊 ,12 G 可能用成年都唔使換，都係即係可想而知有幾少 job 啊，12T 一年都用唔曬嘅，係差唔多啦，即係一年用 12T 到啦。咁呢嘅 footage 喺曬裏面，嘅 project 喺埋裏面，咁變咗有時呢如果 keep 返嗰個 ray 呢，咁我啲 project 可能會翻炒㗎嘛，不過可能有啲客呢一年先 update 一次嘅啫，咁佢要舊年嗰啲嘢再加啲新拍嘅嘢 update 嘅咁樣。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對我嚟講就好啦。咁呢因為呢我嗰個 ray 呢我就不停咁樣，當嗰啲 project 呢過咗收曬錢過咗兩三月之後呢，我就成個 project 又去 backup 落一個唔會用其他用途嘅 hard disk, 即係話呢我買嗰啲 3T hard disk 呢我就 backup 兩樣嘢囉， backup projects 同埋 backup raw footage, 咁呢長此以往嗰啲 hard disk 淨係 backup 先用嘅時候，咁相對呢佢就會襟用啲安全啲囉，即係我唯有用呢個方法啦，即係呢啲咁嘅 workflow 呢我係 自己 run 咗三五年，我先要 run 咗出嚟嘅。咁啊，但系又唔系话太嘥钱，因为我啲朋友提议我用 Ray 一啊，或者隔第啲嘅 format 咧，即系好嘥 hard disk 又好安全嘅方法咧，我都知系好嘅。咁但系佢哋通常系代表一啲大公司咯，即系譬如可能佢喺一间机构嗰度做，要 backup 啲好上落幾百萬嘅嘢嘅時候咧，就真係的確有需要嘅。咁我嗰啲雖然咧就上落就冇咁多啦，當然。咁但係我如果我有鬆動或者我本身我啲 job 賺到好多錢咧，我都會聽佢哋意見嘅。咁至於呢位朋友問我用咩型號咩牌子咧，我真係答唔到你啦。即係我只不過係咧，即係因為用咩牌子係冇意思嘅，因為啲牌子佢出個 hard disk 嗰個 design 咧，佢一轉第二個容量咧又唔同曬嘅。咁啲技術呢不停咁樣佢試啲最高嘅技術慳得最多錢而賺得最多錢而個黑的士又俾到嗰個你基本嘅要求為主嘅啫。即係話呢曾經有啲批次嘅黑的士呢同樣要兩擊嘅，即係曾經我買個 C 機同樣兩擊唔係兩 T。咁呢跟住我見到價錢冇乜變啦，咁我買返兩 T 啦。咁點知成個黑的士呢雖然個 spec 係一樣，即係又係7000二轉啦，又係16 meg buffer 啦咁樣，咁但係成個樣係唔同曬喎，連個輕重都唔同喎。咁當然係越新嗰啲 hard disk 咧就越輕嘅，咁好明顯就偷工減料啦，或者用咗一種技術，唔使用咁重都可以 stabilize 到佢個轉速嘅咁樣。咁呢啲科技嘅發展未必一定差嘅。咁總之咧，你問我咩型號係唔公平嘅。即係你問我咩牌子亦都係唔公平嘅，因為呢我 hard disk 得幾個牌子啫，但係我多數用過嘅都舐過嘢，例如 Seagate 舐嘢舐到最金啦，呢個 Western Digital 又舐過嘢啦，咁同埋呢個以前有個叫 Max 咩呀 ?Maxter 又舐過嘢啦，咁我至到而家呢淨係睇下先，我而家用緊咩最少舐嘢，阿 Toshiba 最少舐嘢，即係我的經驗啊，即係我唔能夠代表到多數人嘅經驗啊，係咯，我暫時用托舒巴啊，同埋Samsung都難攋嘢嘅，即係我用得少啊，因為即係個 sample 太細，所以我就唔能夠好準嘅，即係我講經驗啊，純粹。咁至於 SSD 咧，我買嘅 Intel 咧，買四個攋曬嘢，好短時間。咁 Intel 係咪好嘢咧？咁你聽個牌子梗係好嘢啦，咁大間廠，但係咧。我買四個都瀨曬嘢咯，真係好唔好彩地。咁反而咧，我買一個SanDisk 嘅 SSD 咧，就用到而家都冇事喎。即係有時係呢啲問題，所以係答唔到你嘅，真係。同埋咧，今時今日咧，仲係跟牌子買嘢咧，係已經不切實際噶啦。點解咁講咧？有冇興趣知咧？如果冇咧，就算啦。因為呢啲買嘢嘅好個人個習慣嚟嘅，真係。OK， 咁咧，譬如我講，即係晏晝我見到，朝頭早啦，我見到一個新聞咧，就係香港位於中國嘅南方呢個真係好笑喎，我覺得呢單嘢，我諗大家都有興趣探討下呢個問題，係咪？哇！點解今日 inbox 咁多嘢嘅？连狗吹重温好耐之前讲黄毓民嗰單嘢都有人覆我喎。呢个呢我一阵大家睇提我啊，如果你有兴趣听嘅话。咁呢位 John Chan 呢係新听众嚟嘅，同埋新 like 咗我嘅。咁呢佢竟然呢话佢话我对黄毓民有啲误会，就话呢佢认为呢係陶君衡令到社民连分裂嘅。咁佢跟住俾咗條片我呢，就話黃毓民退出社民連講話咁樣。喂，如果佢講你就信嘅話呢，淨係憑佢咁講你就信嘅話呢，我諗你真係唔係好了解成個社運圈，或者唔係好了解當中嘅細節啦。即係我唔知，可能你了解過我都唔定。即係據我嘅了解呢，你單憑咁樣嚟講，即係覺得黃毓民唔係分裂社民連嘅最主要嘅元素呢，我真係覺得幾好笑囉，真係。但係呢位 John 呢，就唔知你而家有冇喺 live 聽緊呢，咁如果有呢，出嚟battle 下，或者講下你嘅見解都好。 咁咧，即係佢其實當然好仰慕或者好佩服黃一文嘅先知先覺啦。咁但係佢講嘅時候，但係背後做緊啲咩咧？我諗你又真係未必會知咯。咁咧，我答咗一句，你敢都信佢？咁於是乎咧，佢又繼續啦。咁話中共用黑社會搞佢選舉，你話咧？我梗係知啦。呢、這個林鄭話佢教壞細路，民建聯視之為本土教主，咁嘅人點可以能夠攞大紫荊？咁你好明顯，你唔知我點解咁講啦。佢攞大紫荊就梗係絕對實至名歸啦。咁你好明顯，你唔知我嘅理由啦。咁可能你翻聽一下花生台嘅匪類監察院咧，我諗我先可以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嘅呢位啊 John。咁林鄭話教細路，讀咗啦，最近咧戴耀廷集會有議員助理拒絕本土派學生上台發言，呢件事你知唔知道？我都知道。咁啊，跟住黃毓民啊，隨即請咗兩位學生上去自己個網台訪問。咁你梗係唔知咩事啦，你梗係唔知點解啦。咁本土派本身背後係咩人呢？本土派背後係有啲咩力量喺後面呢？咁樣可能你又真係唔知啦。咁啊，唔知又唔奇嘅，正常人都會唔知道。跟住阿莊利申，我完全唔識黃毓民噶，陶君衡亦唔可信，也不會如泛民一樣視之為敵人。哦，咁好啊，咁呢個都係你嘅睇法嚟嘅。咁咧，呢個阿莊咧仲提醒我咧，佢話將嗰個節目分段而 download。咁咧，我老老實實，我就唔係方便人 download 嘅個節目，我就希望你係聽 live 嘅啫。咁我亦都將唔會分段嘅呢個節目。咁如果你覺得好惡聽嘅話咧，咁就你應該選擇一啲比較容易聽嗰啲節目，我諗啱你多啲。咁啊，即係我唔係冷串啊，即係問題係我能力以外我做唔到嘅，我無謂喺度話俾你聽啊，我會積極考慮咁樣咁講冇意思，因為我真係唔會做噶嘛。OK， 咁啊，仲有係咯，咁我多謝呢位阿 John 啦，因為即係好難得咧，即係啱啱一個新聽眾咧有咁多發表嘅留言嘅，咁啊希望佢聽 live 添啦。咁同埋而家順便呼籲一下啲網台 app 嘅朋友咧，即係聽緊網台 app 嘅你咧，假如你係聽香港網台或者聽 Car Square 嘅話咧，就希望你嘥少時間咧就嚟我個 Facebook page 嗰度撳個 like， 咁啊唔係呃 like 啊，因為撳咗 like 咧，你就會知道我幾時會有 live 㗎，因為好多人都唔知係星期四 live 嘅，因為聽網台 app 嘅朋友咧，就佢冇義務知道你係星期四㗎嘛，同埋嗰個主題各樣 description 都冇㗎嘛，咁你唔知係好正常嘅。咁如果你有機會聽到咧，你而家知道嘅咧，話星期四咧就嚟 live 啦。咁 live 咧就會多啲討論嘅空間嘅，因為除咗 有時會 po 下相 啊， 有時會 po 下相。 哦，係啊，因為我個 page 咧就會除咗節目之外咧，仲有好多大家都可能覺得會有興趣嘅嘢。咁咧，我有 po 下啲貓啊 ，po 下啲相啊，咁樣即係更加開心嘅一個討論或者分享嚟嘅，係咪好鬼行貨啊？講埋啲嘢有必要嘅喎，因為咧你講得太過專咧，講得太過小圈子咧，咁啊冇意思嘅，即係對你都係聽嚟聽去都係嗰班朋友咧，咁有時就嗰個集思廣益嗰個功能咧就越嚟越少嘅將會。YC Wong 咩七個字係咩意思啊？一次官都有留言喎，正話。哦 ，OK， 我有睇翻啦。嗱，唔知即係我而家讀呢啲我 Facebook page 嘅內容咧，我諗聽網台嘅朋友絕對唔知佢講乜嘅。咁我嘗試下有根有強咁樣講出嚟啊。咁咧，因為咧我 post 咗一個關於嗰個歷史教科書要改嗰個 post 咧，就好多人留言就話咧，揾人嚟講啦，跟住次官咧就答爹啦，不恰當呢、這個即係 quote 住不恰當，即係話嗰個教即係審批教科書嗰班人咧就話香港在中國嘅南方係不恰當，即係甚至乎有幾樣嘢都係不恰當嘅，即係話中國收回香港又不恰當嘅。咁啊，次官就話咧不恰當 ，quote 住只係 香港两个字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变恰当啦，因为中共不承认香港，认为是英籍称呼啊。我不知道次官是不是有份审批的呢，因为审批那些人呢是保密的。咁呢其实我相信呢就落推敲呢点解一个制度系咁呢，审批教科书嗰啲人系保密系唔公开得嘅呢，原因就系担心嗰啲出书嗰啲商人呢就巴结佢或者贿赂佢，咁所以呢啲系咁样用嘅，即系我个推敲啊。咁但系而家呢今时今日呢要知道嘅呢就好容易知道嘅。咁呢但系你专登刻意隐瞒嗰啲人系咩人呢，就反而喺政治上呢呢、這個制度呢就係害咗香港人呢，即係香港人連你嗰度嗰個係咩人講嘢信唔信一個你都唔能夠起到底嘅話呢，好明顯就係乜都話不恰當嗰啲人呢係太唔了解香港，又或者呢佢個取捨呢就過於政治化，就對歷史呢方面呢就十分偏袒嘅，又或者甚至乎係唔識歷史嘅。咁所以哇！你又唔公開嗰啲係咩人去審批嘅時候，哇！又要聽佢支笛喎，咁幾大鑊啊！即係我對香港好陌生嘅咁解啦，即係成日都話哇，香港對我嚟講好陌生啊！原因就係咧，嗰啲制度係好冇 point 地咧，不停咁樣變咯，嗰啲遊戲規則啊，嗰人物關係啊，嗰種獨立性啊，各樣都係即係香港人對香港人係越嚟越。冇利益或者對香港人越嚟越係冇保障嘅一個玩法咯，而家係，所以其實幾閉翳噶。有啲人揾到錢就移民咧，即係我都明佢點解咁嘅，真係，因為邊有希望嘅啫？唔好話香港人啦，大陸人個個都想走啦。睇先，哇！淨係招呼呢啲。都幾多嘢講㗎啦，已經即係招呼翻留言俾我嗰啲朋友。咁咧，嗱頭先因為我大早咧晏晝吹雞嘅時候就叫人就出題嘅，咁冇可能讀你啲嘢噶嘛。咁另外啦，阿 Moon Clock 佢就話佢出咗個題俾我，佢話 Facebook 內產品廣告 90% 都係騙子。咁首先我要知道咧，你嗰90% 係點樣得嚟嘅？呢、這個數字係咪有嗰啲咩 AC Nielsen 嗰啲查過咧？定係你嘅主觀嘅感覺咧？定係你真係揾咗其他十個，但係有一個係冇揾你品咧？你買過曬？咁呢個精確度咧就純粹都係感覺嚟嘅啫，我相信啊。如果有你可以即刻答話我爹喎。咁咧就超級貨不對版，衰過淘寶。已報海關商品說明條例，想睇下香港法律是否如同紙老虎。咁啊，使乜睇呢樣啊？實係紙老虎啦！你睇下而家嗰啲違例泊車嘅情況幾嚴重。咁跟住咧，佢就話：如果咁都過到骨啊，人人都應該開翻間啊！咁人人都開翻間，同埋咁都過到骨咧，又係兩回事嚟嘅。咁即係你個場景咧，就係話：如果咁都過到骨，就不如人都開翻間，係咪咁嘅意思咧？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即係過唔過到骨咧，就即係睇下有幾多人上當嘅啫。咁如果好多人上當嘅話咧，就真係 90% 都係騙子嘅話咧，咁就點會有人仲開啊？因為如果人人都知係騙子嘅時候，咁開嚟做乜啫？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相信都係情緒嘅發泄嚟嘅啫。咁至於有冇賴過嘢咧？咁其實就真係好易賴嘢嘅。因為咧，開 Facebook page 咧，人都開到啦。咁你冇實體店，但係你又冇輸入登記，咁即係話人90% 嘅人都諗住全心揾笨嘅時候咧，又揾好多貨揾人笨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大家要小心啊！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咧就精甩尾嘅，即係賴個嘢咧就會得到教訓咧，就唔會再中招噶啦。問題咧就係、是。啊，因為嗰個媒體咧 ，Facebook 呢個媒體咧，即係佢個滲透率實在太勁啦。咁啱咧，佢能夠落到廣告落 Facebook， 而又喺你面前出現咗嗰個產品，而又係好啱你嘅時候咧，咁本來咧呢、這個行銷手法咧係真係直接了當同埋一個新嘅趨勢嚟嘅。不過咧，好奇怪嘅，有中國人嘅地方咧，就乜都玩得爛嘅。咁咧，既然大家需要一個咁自律。嘅世界原因就係西方人發明互聯網，西方人發明 Facebook， 西方人發明 news group， 西方人發明 WhatsApp 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為華人而設計噶嘛？咁佢點會下下要嘥一啲成本去審查下你喺呢度揾食，你係咪 qualify 嘅先？咁嗱 ，Apple 嘅咩都要你 qualify 先上到架啦，個 App Store。咁咧，我聽到用 Android 嘅人咧，都一定係瘋狂咁鏟 Apple， 又話獨裁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嗱，中國人嘅社會就係咁嘅，即係你不單止唔 respect 人哋，點解嗰個 App Store 咧會咁穩陣啦？個 quality 咁好啦，出到嚟啲嘢好難揾到你笨啦，揾完你笨之後，你退錢咧都可以退翻俾你啦。咁但係咧，去到呢啲咁自由嘅時候，俾人揾笨咧，就覺得啊，點解係咪 Facebook 嘅問題咧？哇，咁都唔審查下嘅咁講。咁我覺得呢、這個就係現實啦，世界就係咁樣運作緊啦。有中國人嘅地方咧，就一啲左膠大愛嘅思想咧，一啲on the system 咧。在中國人的世界裏面呢是完全行不通的。那現在有個天涯若比鄰的地方呢，那西方人呢只會越來越獨裁啦，越來越審查啦，或者越來越即是很多關卡啦，先至來堵截到這些騙人的勾當啦。那假若即係佢認為唔關佢事嘅，你哋自己但識人啦，你俾人揾咗笨係你嘅事嘅。咁如果咁樣相對，即係我反而認同咁樣係一個王道嘅，因為你好少即係中國人揾中國人笨咧，係好容易嘅，因為同文同種嘅。咁鬼佬揾中國人笨咧，就通常咧都係嗰啲寂寞嘅中女啊嘅婦人啊，就俾尼日利亞嘅靚仔，即係話自己係尼日利亞嘅户口嗰度，即係我識唔少嘅其實呢啲。咁咧就話我就喺嗰邊做總裁嘅，我石油做石油生意嘅。咁咧啱啱嗰啲錢咧就去到中國咧就卡住咗，即係我需要一啲好急嘅錢咧就周一周轉。咁咧嗰啲騙子咧就真係呃唔少寂寞嘅中女嘅，老實講。咁即係除咗鬼佬呃到中國嘅女人之外咧，其他我諗都幾難嘅，真係。即係只有中國人呃翻中國人嘅啫，我覺得。咁鬼佬所謂呃你嗰啲嘢咧，你通常都是因為你可能崇拜西洋啦，即係點解我買蘋果唔買華為咧？因為即係我覺得蘋果就係啲 quality 好好多喎。咁你話我崇洋都係㗎，即係崇優啊嘛，起碼叫做。咁所以咧，中國人喺中國嘅即係利用 Facebook 嚟揾食咧，呃錢咧。咁如果我作為 Facebook 嗰一方嘅角度咧，我覺得我係唔使理嗰啲，即係理唔到嘅問題，即係我點有必要即係嘥更加多資源去防止呢個真偽，或者俾你一個 filter， 等你知道嗰個人穩唔穩笨，亦都好難查得到嘅。咁所以咧唯有咧大家用家咧就千祈唔好貪心咯，貪平都係貪心㗎，或者嘥更加多時間去比較一下，或者最簡單咩、事？ 我冧咗張凳。 最低成本咧就係去睇下啲用家嘅 feedback 啦。咁而家叻到咧，連啲用家咧都係假嘅，即係人哋嗰啲 feedback， 即係你去鴨記啊，你去黃金後面嘅買煲啊、買鑊鏟啊、買刀啊嗰啲咁嘅契弟咧，買藥油啊，佢咧都係有隔離有條友咧度睇到話話聲，哇勁啊勁，啱喎啱喎，幾錢話咁樣就俾錢，跟住咧轉頭咧又係佢嚟喎，可能換咗件 T 恤啊，換咗件衫，戴眼鏡又走嚟，又喺度投我咁樣，又喂俾兩個點買啊咁樣，即係都係即係現實世界同 Facebook 網路世界亦都一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唔可以覺得太過投入西方人嗰種情操去對翻中國人嘅，即係雖然咁樣講係好 sad 嘅，即係點解中國人就係咁咧？咁點解自己又係中國人咧？好痛苦嘅，咁冇辦法，呢個係共業嚟嘅，即係講到共業好灰嘅，但係有時到你自己，你有機會揾唔揾人笨咧？咁如果你夠膽講你唔揾人笨就 OK 啦，即係當你做任何嘢都老老實實啊，見到錢都唔執啊，或者執咗走去舉報啊，即係或者走去拎翻去警察，雖然警察都信唔過㗎啦，而家即係又或者唔好買翻版啊，即係支持翻原創啊，或者Netflix 又睇翻俾翻錢睇啊，又唔好走去 download 啊咁樣，其實已經差好遠㗎啦， 即係唔係人人都做得到添嘅。咁既然你自己又做唔到咯，咁你又下下都啲中國人係咁噶啦，咁樣咪好老土咯，係咪？即係我都盡量希望唔好自己咁老土咧，即係我盡量都提醒翻自己唔好貪啲小便宜啦。因為你貪咗少少，但影響就好大噶啦，對成個華人嘅圈子或者對成個華人嘅世界，對即係全世界嘅角色咧，都係舉足輕重噶，即係衰嗰方面啊。咁所以。即係當然呢位阿 Moon 咧，就即係覺得嚇針對佢。其實識聽就梗係知道我唔係針對你啦。即係只不過咧，你又俾咗個話題我借題發揮。咁啊，希望大家即係諗下講啲乜啦，或者你覺得我、哦、聽你諗住娛樂下啫喎，咁沉重，咁咪唔好聽咯。即係當我發聲算啦，即係淨係 generate 啲聲出嚟就算啦。但咁其實都係算好少人講，好少人講，即係出題嘅。其實今日都咁 OK， 我一輪嘴講咗成半個鐘咧，究竟有冇人？哇！其實真係而家真係倍放月下，而家得100人就啱啱先至，平時有100幾人噶嘛？點解今日咁少人咧？咩原因就冇人知咧？定係我真係講嘢越嚟越悶咧？我想知道。嗱，而家又係你哋發表嘅時間啦。咦？點解讀唔到嘢嘅喂？ Ultraman 數96要換 Zoom Mage 一 handy， 自己韓國 Dead Cat 成日出鏡，大力水手789特登走嚟 dislike， 真係非常有心。 係啦，多謝曬。 有冇諗過係因為 FB user 跌，我都唔再用 FB 了， 轉 翻 Rip 探長和女王的恩恩怨怨。Very Chan 俾個 like 平衡翻先。William Chan Hello 探長 ，Artist Sarah Hello 探長 ，Hello 遲到。尹晨翁有冇人睇在 Quiet Place？ 花大和名大於實。Kim Lee Hello 探長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分子。 哦、 包大镬咁边只 SD 卡好？用过几个牌子，都会无端端系电话内死咗，冇晒所有嘢。大力水手789 rate 零，一定要用 server grade hard disk 先安全，否则特别快坏。 嗯、 Alex Santor Shibukuda Ultraman 数96 SSD Samsung Evo 960 good， 揾过其他。Henry Kim 想知点买嘢。Susan Kwong Hi 探长好， Hello. 各位好。I've General 最近上海仔嘅访问应该最接近真相。黄毓民肯定有收钱。 嗯、 包大镬上海哥闲话几句，成个政坛咁升。Gary Lee 报道。探长你好 ，Hello Gary， 数九十六五十元， 喂 ，Thank you， 货金，大家记得听炉火探歌， 睇一睇 ，K C 从 Hello 老探 ，Cam 离开，探长你好 ，Hello， 上海仔为什么出嚟讲咁多嘢呢？最后谁人有着数 ？Resputin Watch Site 唔明黄毓民竟然仲会有人信， 系、哦， 智力有万问题先信佢， 咁唔好讲， 炉火探歌我前日听晒两集。好正， 喂 ，thank you。 其实仲港币77.7元。 哇，几有意思喎、啊，无端端七七七。喂，多谢各位Super Chat 嘅朋友先啦。喂，咁有好多其他朋友可能唔知咩个 Super Chat 嘅。咁如果你喺YouTube 嗰度你有个 account 嘅话咧，即系你留得言，即系你有 account 啦。咁咧佢有一个 dollar sign 嘅一个。 而家仲有冇咧？ 有啊，如果唔系人哋点落？ 有人 有 Ultraman 又有50元啦。仲有呢個 KC 湯，你有77.7啦，真係好有意思啊！咁咧就呢、這個咧就係、是、要嚟 sponsor 咁樣，係咯，要嚟 sponsor 我啲器材啊，或者啲請嘉賓啲飲飲食食啊咁樣咧，咁就真係好多謝你哋嘅。咁當然即係我唔係好似第啲台咁樣咧，成日都我哋你想唔想我繼續存在啊？如果你想我繼續存在咧，咁你又要捐錢啊，因為咧我哋都係要生存嘅，好辛苦咁樣，但我唔會講呢啲嘢嘅，即係做得到咪做，做唔到咪算咯。咁但係咧，呢啲朋友sponsor 我嘅話咧，即係 super chat 又好，呢、這個 HSBC 直接入錢又好，又或者呢個 PayPal 又好，咁咧佢咧就有幫助到我可以即係有時買啲器材翻嚟做即係加啲咪加啲燈啊，就唔肉赤啦，同埋請下人飲嘢啊，又或者即係令到我嘅存在感，即係令到喺度講嘢繼續，原來有人好 respect 或者有人即係覺得哇唔知點樣感激你好咁樣。如果你唔知唔緊要嘅，即係你透過呢啲渠道咧。就可以表達到你點樣諗噶啦。咁當然啦，即係因為我唔會即係壓咗住，將我所有時間咧都係因為做節目，因為明知道自己冇咁嘅天分，即係唔可以靠個節目咧就可以圍到生活嘅。咁我眼見都有幾個台係得嘅，咁我就一定唔得嘅。原因咧就係、是、即係我唔會因為大家中意聽啲咩何而講你係中意聽嘅嘢噶嘛。咁所以喺經濟學上嚟講咧，即係抵你死嘅，即係我抵死嘅，即係我唔能夠咁樣做到。咁但係當然，我除咗開咪我有癮之外咧，我做其他我做緊嘅工作我都好有癮嘅，所以亦都唔會放棄嘅。咁所以咧就最好係咁嘅階段㗎啦。即係大家隨緣，即係想我存在感強啲嘅話咧，就不妨 super chat 或者sponsor 咁樣。咁可能有啲人唔知道講乜嘅，唔緊要啦，因為嚇。乜聽網台都要俾錢嘅咩？唔係啩？屌你係邊個啊？咁樣咁啊，所以有好多人 dislike 咧，就可能每次都問呢個問題。咁所以咧，每次咧就用 dislike 嚟表達咗佢嘅憤怒啊！即係你聽就聽啦，你講就講啦，唔講仲要俾你串兩嘴咁樣。但佢下次又要聽喎，真係唔知點解好得意。呢個真係不解嘅，呢個真係好。咁覆翻上面幾個朋友先嗱，當然有阿鄧武式咧，就佢解釋俾我聽咧，因為其實呢啲嘢我以前睇一本叫 Fit for Life 嘅嘢都講過，你講有提起，但我真係記唔到嘅。即係原來氨基酸係組成蛋白質嘅基本分子嚟嘅，咁所以咧，你諗下開咪嗰條友咧，就係好多嘢都唔識嘅，咁所以大家唔好覺得咧，即係我睇個咪隔離咧，一定要乜都識嘅。咁當然我唔係老蕭啊嘛，你問老蕭佢梗係知啦，乜都知噶嘛，係咪？咁所以大家聽嘢係咪一個轉一轉模式咧？係咪一定要權威先聽咧？咁呢個自己諗下啦，大家。咁我講到明咧，我九吹廿四嘅，即係戴定頭盔先嘅。咁但係即係你信唔信，我就唔係一定要你信我講乜，但係我希望有個討論空間，因為有時咧我就借大家嗰種專業或者嗰種精闢嘅眼光咧，或者解釋咧，就分分鐘影響到我對一件事嘅睇法嘅。咁我覺得做人係要咁樣㗎啦，即係如果唔係咁樣點進步啫？咁你下自己先啱嘅，咁就死啦，大佬你咪成日嚟去都係識得嗰啲嘢咯。咁所以我就好歡迎大家 challenge 嘅，或者袋啲錢落細佬個袋嘅。咁啊，只要有人問咧，就探長和女王嘅恩恩怨怨，其實探長同女王咧嘅恩恩怨怨咧，就即係佢對我有怨嘅啫，我冇怨佢嘅。即係只不過咧，我對有恩嘅啫，唔係即係我覺得佢對我有恩嘅啫，從來都係。咁我從來冇講過怨佢啲咩嘅。咁但係單方面俾人哋怨，咁我冇辦法㗎。你冇理由面皮厚到 hea 去人哋屋企門口等佢，喂我都唔係咁意思咁樣，即係冇理由咁噶嘛。因為有時即係最明顯有個怨咧，就係佢唔知喺佢節目話我咧，就屈佢哋收共產黨錢。老實實我真係未講過，只不過討論一個問題嘅時候咧，我。攞其中一個 option 出嚟，一個可能性出嚟，啊會唔會係咁樣，所以咁樣咧？咁佢記住嗰句説話咧，就將我嘅推算咧，就認為咧我咧就對佢哋有個 comment 咧，就話佢哋用緊共產黨嘅錢，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好彩有證人咧就聽曬我咁多節目，我冇講過啊真係，咁所以咧呢個單方面，如果佢要嬲我嘅話，要揾千幾個理由咧。起碼都揾到三四百個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冇嬲過佢嘅完全，因為我覺得佢某程度咧，即係都，即係我體諒佢嘅，咁所以咧，算啦，即係你誤解冇辦法啦，因為人好得意嘅，即係非黑即白噶嘛，即係你唔同佢玩，你就嬲咗佢噶啦咁樣，甚至乎我成日咧都記住一啲好好笑啊，或者記住一啲。成日都能夠磨滅嘅記憶嘅時候咧，就有人話我成日記仇啊！咁記得同記仇係兩回事嚟噶嘛？咁記仇就即係小氣啦，係咪？咁即係如果大家都係咁諗嘢嘅時候咧，咁可能就真係好大誤會啦。咁定係我懶叻咧，定係人都係咁諗嘅咧？我真係唔知咯呢啲。咁亦都蝕底嘅，不過蝕底冇所謂啦。即係你俾人誤會得多，咁你始終都有教訓嘅。有教訓嘅時候，咪盡量唔好俾人誤會咯。好矛盾啊！但我又唔會咁做喎，我會繼續咁嘅喎。 嗱，仲有包大镬咧，我谂你你可能嘅感觉好似真系同我朋友一样咧，即系又要即系锲而不舍咁样同大家讲声咧。如果大家留言俾我嘅时候咧，因为我时差嘅关系咧，因为我讲十个话题咁样，我系先至再睇大家复我嘅时候咧，咁你讲第四个话题，咁你净系讲咗一句啊，名大于实咁样。咁我唔知道你讲緊边个话题㗎嘛。咁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朋友呢就好似邓武式咁样，就呢就举世无畏咁成句 complete sentence 讲晒出嚟，哦，氨基酸就係咁样组成嘅咁样。咁我就即刻知你讲氨基酸㗎嘛，係咪？咁譬如大力水手咁样 railing 啊，点点点点点，咁我讲知 railing 㗎嘛。咁如果你淨係讲surfer grade 嘅 hard disk 我都估到，因为都近榜嘛。咁至于嗰啲名大于实啊，啲形容词啊，咁样我就真係好难估到你係想讲啲乜囉。我唔係讲客啊，纯粹係呢希望呢大家深入咁样沟通嘅啫。咁有人好多用家啦呢度Ultraman 就话 SSD 嘅三星嘅EVO 960係好正喎，其穩定過曬。咁佢用過梗係佢清楚啦。同埋我以我所知呢，我好多呢度嘅 CD-ROM 呢，同埋嗰啲某聽眾呢都係做 IT 行業嘅，即係一定係比我更加熟嘅。尤其是用 PC， 即係用 Windows 嗰啲朋友呢，對於基建嗰啲嘢呢，一定比我用呢啲用蘋果呢啲蠢人就熟好多嘅。咁所以呢，抛砖引玉呢，嗱，我又识咗好多嘢啦，几好啊。即係我觉得九吹廿四呢，我好开心，做得好开心，原因呢就係成日都见到一啲即係我好好奇心，即係我好多嘢都好好奇嘅底下呢，就知道好多嘢囉。仲有上海仔嗰單嘢呢就可以讲下嘅。咁我读埋下次下面嗰啲留言先，因为呢佢都好似係讲緊类似嘅嘢喎。 Henry Kim 仲讲黄毓民，佢的政治能量都所剩无几。Norris Calling 赞成探长讲嘅，唔好觉得系针对自己。Ken Chow 阿言失笑，你哋话黄毓民收咗钱，有无证据攞出嚟？无就唔好交吹，唔好人讲你又讲。呢度 promote 独立思维。尹信旺仲有好多人信黄毓民，包括我啲朋友，例如之前姚松炎输咗，大家好灰地讨论紧嘅时候，班教徒就会话应该一早请教主出山啦，教主去选赢紧，我都唔知点答好，包大镬。但好多上咗年纪，尤其系偏长家嘅海外华人，都系癫狗死忠粉丝。SK呢不要再提 ，KC 仲啱啱听过杜敦本个晚一周节目，佢提起过你老氹 Susan Tung， 佢讲啲咩包大镬 ？A quiet place。 Quiet place 是咩嚟噶？请问 Sarah， 咦落咗街喎？佢成日都落去食啲嘢嘅。哦，系猫声嚟嘅，嗰啲咕咕声。Nana 好笑啊，成日发开口梦嘅。 包大镬 ，A quiet place。其实从今期晚一周题目是中共本质，他说老探质他不了解中共。 哦，他还是记得我说不了解，那他当然觉得自己很了解，那无所谓的。因为他当时我为什么说不了解中共呢？原因呢就是选特首呢， 他真的真心认为呢中共呢是会即是真心地让人家好公平咁樣選舉嘅，咁我覺得啲做場戲整色整水，你要佢咁你都信佢，真係好唔了解啦咁樣。咁我嘅睇法嚟嘅啫呢個，咁估唔到咧，記到而家喎，即係估唔到佢覺得，我話我質佢唔了解中共係有份量喎，佢要講翻出嚟，即係記住啦，係咪？咁我真係抬舉啦呢啲，因為 Gordon Poon 呢讀咁多書呢啲，就梗係講句嘢都大聲啲噶嘛，咁樣，竟然佢記得我咁講，真係抬舉啊，簡直係。咁仲有呢就黃毓民我都贊成 SK 呢啊，即係提都費事提啊，即係再講佢都失身份啊，我覺得。咁所以呢我亦都唔想講，只不過呢之前有位朋友呢即係特定咁樣留言喺我度，仲留咗六七段咁樣，我要即係因為 我當佢係呢個九吹廿四嘅朋友呢，我都要討論下嘅咁樣。 咁其實而家呢啲咁嘅混亂嘅情況咧，就係共產黨最中意做嘅嘢嚟嘅，即係資訊混亂啦，放啲權力俾唔同嘅山頭啦，又甚至乎利誘啦咁樣，搞到咧即係大家都唔知信邊句好，最尾咩都唔信，就淨係信權威。咁所以咧呢、這個計劃係非常之成功嘅。咁當然咧有啲人話冇證據就唔好講啦。咁其實好多嘢都冇證據嘅，咁但係背後最尾你十年咯，大佬你見到個後果係點樣？呢啲仲呢啲咪就係證據咯，即係收錢冇證據，但係因為咩前因後果而令到個情況變咗咁咧？我亦都有一個好完善嘅論述嘅，咁我而家梗係唔會講啦，因為我好分開好多集都講過我嘅睇法㗎啦。咁我當然好信我自己嗰個分析啦。咁但係你有你嘅分析，梗係正常啦，因為獨立思考噶嘛呢度。咁所以咧，嗰位朋友咧就話冇證據就唔好講啦。冇人講你又講，我覺得你都冇證據，人哋人講佢又講噶嘛。咁或者佢自己嘅諗法，或者佢真係識得有人收咗錢嘅單位咧，或者某個機構佢有份出票嘅咧，咁你又未知道嗰個人係咪有出票個？或者寫個將500,000票俾阿黃永文嘅喎，咁你都唔知噶嘛？咁你邊有資格話人哋唔好人講你又講咧？咁樣即係如果你講到證據就係咁噶啦，因為你都未問過嗰個友，其實或者佢喺《東方日報》做嘅咧，你真係唔知噶嘛？咁所以咧，你咁樣講法真係好武斷咯，因為你都冇證據，嗰條友唔係見嗰張票噶嘛？即係例如好似唔知邊個人連張票都見過咁巴閉，諗下先係咪劉夢紅咧？咁咪係咯，邊個啊？ 上海仔， 上海仔，唔系佢见嗰张票，唔止上海仔。咁嗱，上海仔嗰单嘢咧，我就有另类嘅睇法嘅。咁咧，我就梗系唔会好似阿老萧咁咧，全香港都冇人好似我咁睇法啦。即系唔知点解，做网台啲人好中意咁样讲嘅，即系咪咁样代表叻啲咧？因为我嘅睇法咧就系咧，其实上海仔出嚟咧，你穿晒崩嘅有两句咧，即系讲上面啲贪官。俾錢佢都唔要，真係唔要，佢呀真係唔敢要嗰啲錢。喂，老實講，如果你一個官呢，你有人賄賂你呢，如果你唔走去拉搵人拉佢賄賂你呢，你都失職啦。如果你仲懶叻咁樣，就即係嗱呢啲穿曬崩嘅，即係就其實佢唔講會講㗎，即係關於嗰啲大陸嗰啲官嗰啲枝節呢，因為你好明顯就係佢哋揾你出嚟做嘢㗎啦，佢嚟做嘢有咩用呢？即係我嘅睇法呢，就係第一就係同天下為公有關啦。呢個就係監製嘅分析嚟嘅，原因呢就係佢分析同我唔同喎，但我都亦係覺得同天下為公有關嘅。咁天下為公單嘢呢，其實好醜樣嘅，真係因為同中共嘅官有關嘅。首先講下監製嘅睇法先啦。咁佢大概呢就認為呢，因為天下為公咧，都想搞梁振英，咁啊喺呢個 moment 出嚟嘅時候咧，就一齊裏應外合咁樣一次過搞到死為止咁樣。你係咪咩意思啊？ 類似啦。 係啦，阿監製係咁嘅意思，但係我咧就啱啱調轉嘅。咁雖然我亦都覺得同天下為公有關，咁佢其實咧點解會冇人夠膽報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危端嚟嘅。我嘅分析咧就係、是、天下為公有關嘅地方咧，就係、是。中共唔想天下為公呢單成為一個主流新聞，唔想令到更加多人會企出嚟督梁振英，咁咧佢就個家門咧就清白啲啦，就唔會搞到好似好攪咁樣，影響到共產黨嗰個形象。咁呢個係我睇法啦。咁點解冇人報咧，或者冇人 follow 呢單新聞咧？咁如果我係蘋果啊，代入咗蘋果日報，因為最大機會講呢單嘢咧就係蘋果日報啦，同埋大紀元嘅啫。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呢個一個伏嚟嘅，即係一個陷阱嚟添啊！我反正覺得，因為佢呢啲同法律嘅程序好有關係嘅時候，譬如有人告梁振英嘅時候，咁呢全部入曬呢個法律程序之後咧，咁而上海仔講啲嘢似層層講到真嘅一樣，又冇證據，佢把口講啫嘛。喂，如果你係一個好有名望嘅人講呢，就值得報喎、哦。喂，但係呢啲上海仔呢啲類別呢，係可犧牲嘅，係嘅可犧牲嘅產物嚟嘅啫嘛。咁你叫佢出嚟做乜都得㗎， 有錢咪得咯，古惑仔你第一日出嚟做咩，係咪先？即係唔係第一日出嚟做古惑仔？冇錢咧，佢係唔會做呢啲咁大風險嘅嘢嘅。同埋咁夠樖出到嚟講呢啲嘢又唔俾人斬嘅，先至奇啦，係咪？咁咧，我嘅估計咧就係佢已經同三個 party 已經夾曬計，一齊做一樣嘢出嚟，就令到天下為公咧。即係假若中咗伏嘅話咧，鋪天蓋地嘅新聞咧，咁天下為公仲邊有人講啫？邊度籌到錢咧？仲個個都諗喺個佢哋點樣？即係佢想騎劫咗一單新聞咧，就落咗佢講嗰啲人物嗰度啊嘛。咁搞嚟搞去，咁搞唔到嘢噶嘛。即係當你嗰幾個 party 都係你嘅人嘅時候，你發大一單嘢出嚟，咁你就唔可以，即係你又可以控制佢究竟落唔落到鑊噶咯，過唔過得入佢噶咯。咁樣所以咧，蘋果好肯定知道咧，呢個一個局嚟嘅。咁佢咧就以免中伏咧，所以咧唔出聲住，等呢單嘢咧之後發唔發酵。因為佢好精嘅，即係我覺得我好精啦，即係我同你一樣嘅睇法啦。假若佢咁樣講法，如果件事係真嘅話，第日唔劈友先奇啦，大佬。但係講完之後咧，新聞唔出聲唔奇啊，但係社團都唔出聲，政府又冇出聲，咁我已經證實咗呢個係一個伏嚟噶啦。咁我咁睇法咯，咁啊，即係可能大家有大家嘅睇法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咁樣睇法咧，即係希望大家駁下我啦，即係咁先好玩噶嘛。即係唔係單方面話，因為唔夠膽報啊廢嘅咁樣，其實唔係夠唔敢報嘅問題咯。咁啊，好明顯就一個伏嚟嘅。 其實仲冇所謂啦，各抒己見。其實仲我都好了解老共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Acquired Place 無聲絕境是近期一套話題電影，網紅身比低，但故事錯漏百出。究竟乎其實係沾邊個收咗邊個錢，都係道聽途說，全屬主觀思想。一個人真係有咁大影響力？其實從鬱文同白粉馬好熟咩？市像我印象中是老蕭話見過張票友方出奇，阿大鑊老蕭話過佢有癲狗收嘅支票影印本。其實像幾年前我都俾幾位約談過 ，Alvin Cool message retracted。Alvin Cool 天下為公會有助眾可能，犯法都唔知，盡戒掉教主同啲江湖猛人行得緊埋，都係同佢哋傳教信耶穌。等佢哋改邪歸正，唔通又周圍同人講咩？ 係咯。 是，仲我反而覺得上海仔為保命先至咁講。 其實上海仔根本就冇得揀嘅，即係佢要做呢啲咁嘅哪吒嘢咧，即係唔係佢企出嚟邊個企啫？即係如果核彈，老老實實，劉夢紅嘅核彈同佢嘅核彈，即係點解劉夢紅擠牙膏咁都擠唔到咧？因為佢有好多顧慮啊嘛。但上海仔冇㗎喎，即係你即係同佢講嘢，你都知道嗰種江湖嘅性格呢，咁就好明顯呢係佢冇顧慮之下講嘅。咁第一就係佢可能唔驚啦，第二就係可能佢根本就已經係戴咗頭盔㗎啦，等於即係有人默許咗佢咁講，或者佢講嗰個對象呢根本已經拆掂咗嘅，咁所以咪咩事都冇囉。嗰啲巴基明嗰啲全部都冇嘢冇公開啦，係咪？咁即係呢啲好明顯㗎啦，已經我覺得。咁你望有冇證據梗係冇啦，即係唔係咩叫推敲啫。咁同埋老蕭話張票係啊，我記得啦，即係好耐之前講過下㗎啦都。咁同埋我想知呢阿 KC Tong 呢咩我都俾幾位約談過啊？咩幾位啊？社民連幾位啊？抑或中共嘅中幾位啊？我唔知你講乜喎，真係。同埋咧，我就有個真係唔明嘅，眾籌嘅告人係犯法噶嘛？好似係嘛？但係點解咁多律師喺裏面，佢哋都唔知道係犯法，定係有另外一個？即係我嘅常識咧，我都同阿 Elvin 講一樣咧。即係我第一次聽到個天下為公籌款去告啊梁振英咁樣，我都覺得嚇乜得嘅咩？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問乜唔係犯法嘅咩咁樣？咁但係我就唔明佢點樣玩咯，真係。 如果喺英國告係咪得 咧？哦，有冇人答到我哋咧？我同阿監製都唔係好知究竟個玩法係點喎？係咪英國告就得咧？咁樣有冇人覆到我哋啊？ 不過有 delay 嘅，都唔知幾時先有人覆到。唔緊要，繼續。天下為公是一個選舉活動的前奏、啊、哦，選舉即是2018啊，不是2020，可能是的，不定的。但是一個大的運動呢，就真的要借機會去挽回一些泛民的劣勢咯，因為人人尤其是焦土派那些細路仔都不是老人都有的，就是說、欸、立法會都廢的了，不如一鑊熟啦咁樣。咁但一鑊熟死得好慘的過程，咁所以呢我唔贊成啦。第一就係、是、咁話一鑊熟嗰啲人呢佢就完全唔理後果啦，同埋自己可能唔損失太多呢，所以先講得出嘅。第三就係好啦，無知囉，唔知邊樣呢，咁冇人認自己無知嘅，我相信除咗我之外。 Alvin Cool， 天下為公是一個競選活動的前奏，包大鑊所以城寨有同紅豆冰一模一樣，捧偶像捧到不分青紅皂白，其師長中共紀委 Alvin Cool 不是去告，是幫你找證據給想告人的市民、 哦、 BBQQHK 上海仔爆料，沒有傳媒敢報導、 啊、你究竟有沒有聽我說的呢、這個 BBQQHK 一早已經寫了， 不知道啊，因為我剛才已經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是你又答回這句沒有傳媒敢報導，那不知道啊，可能你真的剛剛聽都不定，剛剛入來啦，即是為了體諒你這樣說。還有 KC Tong， 你說什麼中共紀委呢，我真的很有興趣知道、啊、好，人家剛剛入來，咁我冇理由而家又講翻轉頭噶。 其司長叫我提供某某幹部格資料，唔關我事。跟住我關電話玩失蹤 ，B B Q Q H K 剛入嚟。 明白。喂 ，K C 湯，可能你嗰個係詐騙電話嚟嘅啫，你唔好以為真啊。喂，邊有即係真假都分唔到嘅？而家上面啲公安都係賊，咁啲賊又扮公安。咁啊，國安就更加係賊添啦。咁你好難分辨到嗰樣係真定假㗎喎、哦。咁因為我唔知你個背景係咩啊。如果你個背景真係好敏感，你又唔會喺度講兩句㗎。咁所以具體啲講呢個故仔俾我聽啦，不如。同埋呢好似即係我就採取一個行動呢，即係我從來都唔聽呢個唔識嘅電話嘅。即係就算搵我傾生意呢，即係佢唔留言嘅話，就我唔好彩啦，真係。咁行之有效嘅，到而家呢就冇人騷擾過我，或者冇人騷擾到我嘅。咁如果各位唔係話大陸有朋友會打俾你呀，又或者唔係有大陸有生意呀，咁都應該好似我咁啦。即係我生意咪損失咗好閒啫，佢真係搵你佢咪留言囉。即係你唔識嗰電話 block 晒佢啦。即係冇人事乾淨慢㗎嘛，真係。不過其實好簡單嘅，不如大家統計一下呢，即係你嘅收入來源呢，或者你的生意來源呢，係咪靠一啲唔知咩人打俾你而有一單生意嘅呢？即係如果你識得咁樣統計一下呢，一年時間呢，你又知道嗰啲打嚟嗰啲係運吉啦，定係真係你嘅生意來源啦。即係假如你一年裏面有一個陌生電話打嚟幫你賺到錢，而嗰個錢呢能夠取替到你嘅人工或者你嗰個生意嘅唔好話多啦，即係1%啊。如果都冇嘅話呢，咁你係唔係估有啲靚女無端打俾你叫你上床㗎嘛，即係咁使乜要聽佢電話啫，我就真係唔係好明啦。我見好多人呢，即係有時同陪朋友出街揸車呢，佢真係一程車裡面收到3-5個呢電話都要招呼佢㗎喎。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大家改變唔到呢個習慣喎。嗱，我唔明唔係話我懶叻啦，即係我唔明，我想你講個理由俾我聽令到我明啫。因為我成日講嘢都成日俾人誤會嘅，即係成日懶醒咁樣，我形象俾人就係懶醒。我就係覺得自己唔夠醒，我先不停咁問問題嘛。邊有人覺得自己已經好醒㗎？除咗嗰啲好自大嗰啲，即係乜都識嗰啲人之外， 其实仲系真噶 ，B B Q Q H K， 我重温再听翻，唔该晒。Norris Calling， 如果几位要揾你，你系唔会关电话就可以失踪到。其实仲唔方便讲太多，总之上面无法无天。 哦，咁你真系俾人夹住咗个袋啦！你可唔听我电话咪得咯，真系你完全唔好同我轻交咪得咯。即系如果你嗰啲唔系话帮到你。即是我剛才讲的那几个元素啦，总之。即是为什么大家都不是大家，即是为什么有些人呢都一厢情愿都要走去听他的电话的呢？即是我觉得有些人就贪心啦，即是有些国画的大师被人呃了成千万那些，你不是身有屎，即是我点都不信的，老实讲二千万我这个电话骗我可以骗到。 佛山矿探长早排雍正征好红好正义之时，曾说所认识的雍并非如表面所见。雍最近盛赞郑若骅露出狐狸尾巴，扮演吴光回家。探长你好， 喂 ，Hello Benny， 食物 channel Mel Plimoto 探， 诶，终于听 live 啦。 硬碟备份自己嘅影片，但系咪要买好多张硬碟？请问你买咩牌子？然后容量嘅硬碟呢？听讲容量越大一次或以上嘅硬碟越易坏，系咪真噶 ？By K.C. to Norris， 一言难尽，尽介 Norris calling 同意。 真系好痛苦啊！我觉得，即系唔系话你问我嘅问题痛苦啊，即系痛苦在咧，即系 佢太迟先听啦。 我都讲个节目系廿二时 XX， 即系话。我最早就唔會早過十點，最遲就唔會遲過十一點。咁但係即係大家 carefree 咁樣嚟問啲問題咧，我好難答兩次噶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好感激各位朋友咧，即係頭先我嘥咗好多版位咧，就嚟同呢個Sifitano 去解釋咗你要問我嘅嘢嘅。咁我亦都約咗你 live 嘅時候。嚟咁你都一一都兑现咗，但可惜呢个 timing 就唔係几好，因为我剛才嘥咗坐底20分钟呢就讲 hard disk 嘅问题㗎啦。咁我请你继续听返呢、這个重温啦，咁样因为讲得巨细无遗，亦都有上面好多朋友啊，有办法你可以睇返之前半个钟头嘅前嘅留言啦，其实都讲得好清楚㗎啦，即係有好多朋友都答咗我㗎啦。几有趣啊！总之 ，anyway， 真系多谢呢啲朋友，我叫佢听 live， 佢真系嚟听 live 啦。 K.C. to Norris 一言难尽，尽介 Norris calling 同意。搵上 Wong， 我估佢哋用咗啲 call filter app， 觉得 filter 性嘅就听。 哦，其实 filter 第一啦，即系 filter 咧会，我都有装两个嗰啲 call filter 嘅 app 嘅。有个呢直头係自动同你 block 嘅，咁我非常之感恩嘅，因为呢即係我听到都觉得烦啊，即係见到影响心情啊，真係。咁但係有另外一个呢，佢就会万一知道佢係咩嘅时候呢，佢照响，但係呢就会话埋佢係中银啊或者汇丰啊咁样嘅。咁嗰啲呢有名有姓或者有保号嗰啲呢就影响唔係好多心情喎，咁佢都係搵食啫，即係 call call 啊咁样。咁但係有啲即係 filter 幾多 filter 唔到嘅，咁例如成日有個 po 有個成日 send 鹹濕相俾我嘅，咁最慘嘅鹹濕相又唔係正喎，咁呢但係呢又成日重複喎，咁點知做乜嘅有啲人，咁我真係想有一日我真係想專登打返俾佢，喂你唔好再重複 send 啲咁劣質嘢嚟，又細幅，咁所以我都唔知點算嘅呢啲，咁我已經 block 咗去，即係我自己私人呢我已經 block 咗呢個電話兼夾呢 save 咗落個 block 個 list 嗰度，同一個人呢已經我諗開咗50張電話卡㗎啦，咁事而不捨咁樣抵佢發啦呢啲係咪，我唔知賺到咩錢喎，又定係做緊實驗呢，其實 别及时 guess you are talking about class action in civil cases, but the nature of 689 cases not of this kind. 哦 ,ok, 呢个法律嘅观点嚟㗎，咪应该。class action 点解，知唔知 嗰啲 哦，係啦，即係法律嘅嘢，我又識條鐵嘅。咁多謝你答咗啦，呢個即係你嘅估計。 永信黄咸伤又唔静，真系好影响心情。 系咯，即系嗰啲融资族粉就唔好声嚟啦，大佬。如果我要睇正嘢，我喺呢个 I G 嗰度大把正嘢啦。我 I G 唔知道大家有冇用咧？即系有啲好索嗰啲女咧，就诶成日都自己 post 啲相出去自恋嗰啲咧，喂有啲即系西人嗰啲相啲 quality 真系好高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我讲紧唔系条女一来正啦，二来嗰啲摄影师咧，即系。好多正嘢兩支。咁同埋西人呢就同日本嗰啲即係鬼嘅鹹相同日本鹹相好唔同嘅地方呢，就是、西人嗰啲鹹相呢即係未必一定鹹嘅，可能好 sexy 呀、啊、同埋西人多啲全身相嘅，因為佢哋 figure 好啲呢，即係唔曬條腿呀就蠢啦，係咪？同埋佢哋擺啲 pose 呢，你都知佢經常運動呀、啊、咁樣，即係同日本妹唔同啦。咁我日本妹呢，即係我哋細個咁樣大嘅，即係譬如講緊八十年代睇鹹碟嗰啲，即係佢哋呢個工業咧，無可否認係全球之冠㗎啦。咁但係咧，係 overall 即係個製造一啲美感嘅攝影，我覺得始終都係西人咧就比較嗰條路闊啲啊。即係佢哋可以用啲肢體嚟營造一張相嗰個感覺啊。有時未必係有性挑逗嘅，即係可能你覺得哇好靚啊，即係好感動啊咁樣都會嘅。咁所以咧 ，IG 咧我就選擇。即係喺 IG 嗰度睇呢啲性感嘅相啦，咁但係鹹片咧，梗係話睇翻日本啦，因為日本先拍得淋漓盡致、徹底同埋有啲好乾淨嘅感覺咯。咁即係你個人嘅問題，可能有啲人中意睇啲哪吒嗰啲鬼妹咧，攞曬口水出嚟咧，哇整嚟整去嗰啲真係好難頂，即係嗰啲我真係頂唔順啦。即係唔怪得知咧，而家西人都睇日本嘢，但係不過咧話時話，其實講鹹片咧。是美國先咁折墮嘅啫，即係美國啲鹹片咧，真係倒退得好勁，即係冇進步過，可以話幾乎，因為佢同嗰個工會制度有關嘅，因為咧入呢行嗰啲女咧要好多規格嘅，即係你入得呢個工會咧，你都係終身職業噶啦，咁所以咧即係成日都唔換人啦，嗰啲所謂 porn star 咧可以做成十幾年都仲有得做嘅，咁但日本就唔同咯，呢個森林一樣，即係。嗰、那個競爭劇烈到咧，即係人又多啦。咁而家咧就好少嘥好多錢去捧啲明星添啊，因為太多人做嘅關係咧。咁同埋即係佢哋個市場本身就食得起啊嘛。因為咩風格咩口味都可以存在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經驗去過日本嗰啲百貨公司嘅頂樓咧，嗰、那個成人部咧真係歎為觀止嘅。即係乜 Q 都有，即係乜。品味都有嘅，即係香港嗰啲人睇 AV 咧嚟嚟去咧，最出名嗰啲咧就真係漢字都讀得出嗰啲名嘅，即係成個字都係日本字，係符嗰啲字咧，即係我哋讀唔出嗰啲咧，明明好靚嗰條女咧，都唔流行嘅喎，喺香港嘅世界裏面，咁你可想而知咧，咁香港人咧追尋官能嘅刺激或者享受啊，定係追潮流啊，攞話題緊要啲啦。嗱，呢個就我嘅對社會嘅分析啦。咁啊，證實咗咧，香港咧就成日咧啲人都懶叻喺度曬冷咧，即係聽廣東廣西咧，又要講曬嗰邊個人寫呢本書啊，又要講曬呢句嘢 call 翻邊個人作啊咁樣。即係香港人係流於呢個層面嘅，即係咁即係唔識睇咯。咁即係識睇啊，梗係問自己個身體噶啦嘛，就唔係睇嗰啲字噶嘛。咁所以，唉，都唔知點樣形容啊！真係。即係我講自己嘅身體咧，就自己身體嘅反應同埋感受，你唔好咁誤會啊！我冇自拍，唔係講自拍啊。 其實仲集體訴訟 ，no risk calling 咁，我都明白，可能你唔係在最重要那個環節嘅人，所以佢哋放過你。不過我試過係淘寶買嘢，有人俾電話我，話我啲貨裡面有白粉要去差館，講普通話嘅唔好信。但係希望大家明白，講普通話嘅唔係個個衰人。 嗱，咁你夾硬將呢兩樣嘢拉埋一齊咯。如果那條友講廣東話嘅，又係唔可信嘅話，咁冇理由因為嗰人講廣東話，我信咗佢噶嘛？即係你，我覺得嗱呢種係一個左交嘅現象嚟嘅，我認為係，即係我唔係想得罪你啊，即係純粹攞呢樣嘢嚟分析啫。 咁啊，入深少少嘢先，大家可以讲下，即系所谓左交咧，即系话你某程度咧系想好保护一啲族群，而其实你变相系歧视紧佢嘅。即系我想讲下呢个话题。我洗只杯饮翻清水先 ，break 一 break 先啦。同埋大家疯狂留言俾我读啊，唔该。 哇！即刻唔變人樣嘅點解？食飽咗啊！ 明。 哇！傾我開啲水 咧。點解 成日都 冧 咗條 鋼管， 成日都 晾？唔知道。 你可以 晾 上去 㗎 嘛？ 我焗，因為佢咧啲水啊，咬曬 嗰 啲樽 個 頸。 啊？點解？ 凹咗。 我即係掟佢凹咗。係 咯。我教搞咯。 我好多油啊！ 係㗎。 嗰啲油。 正啊！ 只杯好難洗，同埋咧有少臭味啊！即係難洗。係， 肥仔。 嗯。 喂！ 似乎今日咧，真系好少人入咗嚟喎。咦，都有百四十几，但唔知我呢度停晒，即系嗰条片都停晒。OK， 咁当你哋冇嘢讲啦。咁读埋呢几句先。 其实 Tonorius 冇错，因为我唔太重要，我知佢哋已经从第啲渠道拿了。Norris Calling 明白，揾信 Warren Reed 系咪会放 Nana 出来做 Screen Saver？ 其实仲佢哋查到我同反事人有银行交易。 哇！咁但系你点解假定佢系真嘅公安呢？因为唔系净系公安先查到你同边有交易过，系嘛？ Alex 信之前介绍的猪手好食 ，Norris calling 我系讲无端端俾电话你，又讲普通话嘅人，话你知你牵涉某啲事，好大户， 好大户，好大镬系咪？系咁咧，其实你唔理佢又可以点咧？即系捉你上去嘅啫，最多都系，咁所以咧就唔好喺公共地方咧成日留低你哋嘅咁多线索啊，唔好 selfie 啊。或者唔好每日唔好行同一個地方，唔好同一個時間啊，咁就安全啲啦。相對，因為今日咩事都會發生嘅，真係。哇！去你公司揾過你啊？喂，如果你唔講嘅具體咧，咁你都唔好講你發生嗰啲事啊，因為咧，即係去到呢個層次就停咗，咁啊冇意思嘅。咁去個公司找你，不如一次就講曬個故仔出嚟俾大家分享下啦。不如你又話唔方便，但係又好想講。有想同人分享咁樣都唔係路㗎咁樣，咁你快啲講成個故仔出嚟先啦。咁樣吊下吊下人冇意思㗎嘛。喂，咁啊 ，Vincent 啊 ，Nana 咧就唔係你叫佢做乜就做乜嘅，即係貓非常之有個性嘅。咁啊，以前蝦餃好啲嘅，聽人點嘅 ，Nana 就絕對唔會聽人點嘅，因為佢嚟到就破壞，揾個鼻頂曬嘢落地咧，咁啊真係好論盡啊，抹地又排抹啦。咁另外咧，即係頭先講嗰位朋友咧就話。唔係個個講普通話咧都係衰人嚟嘅，咁我覺得咧，即係你咁樣講法咧，就即係話啊，黃毓民有冇收錢？你冇證據又唔應該咁講嘅，又或者行騎樓底，以前七十年代又唔係個個都會抌花瓶嘅，唔會個個抌花盆嘅咁樣， 咁點解你要唔行出橋底呢，即係要安全呢？咁因為人每個人都係憑個經驗呢就走去保命㗎嘛，即係為自己安全啲或者有著數啲嘅嘢。咁如果你夾硬咁樣講呢，即係唔係咁話啦，夾硬咁講啊，即係我意思係話你假若即係每逢親唔係講普通話就係衰人，即係呢個理論，咁夠唔係每個德國人都係納粹黨啦，咁當時有好多唔係納粹黨㗎，咁點解而家德國要即係佢投降之後點解會俾人制裁咁樣？哇！你點解個個都制裁曬咧？全所有德國人都即係係一個咁嘅問題啫嘛！即係冇人話希望會覺得個個人都係衰人咁樣。咁但係喺經驗裏面，即係的確係咁樣先至可以能夠保障到自己安全啊嘛。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人有呢個睇法咧，好正常嘅。而你咁樣講咧，即係話。專登係覺得普通話嘅人即係唔係個個都係衰人咁樣，即係呢個講法呢，咁其實係冇意義嘅，真係。因為一講呢樣嘢，咁譬如有十個人，嘩個經驗上有七個人都係即係賴個嘢喎咁樣，咁嗰三個人都唔係嘅，咁大家係咪因為咁樣呢就要冇呢個風險呢，就走去同佢 be friend 呢咁樣。咁即係其實就算我唔係憑佢廣東話同埋普通話是分辨他是什麼人之餘，那就要透過了解的嘛。但是不是人人都有機會了解到他的嘛。那好，反過來你了解了你認識那些人，那你實不會當他是衰人的，因為他知道跟你有個關係，他又不會在你面前衰。那所以呢講這些是沒意思的，就是這個 case by case 的，真的要。那但是觀感就沒得變的嘛，真的。就是正如他前住屋邨的，哇外面來那些人呢走過都不夠膽的。長頭髮又俾人剃頭，喇叭褲又俾人剪爛咁樣。喺但我住過，我住喺個十幾年，我咩事都冇喎。我坐啲飛仔都我認識㗎喎。咁唔通我話俾你聽，喂，住屋村嘅人唔係個個都係咁咩㗎啫，都唔係個個都飛仔嚟嘅。咁我梗係知啦。咁但我認識好多外面嚟嗰啲俾人哋遊論員。咁唔通你覺得，佢哋唔係，即係你仲同佢講，哇，唔係住屋村嘅就係衰人嚟嘅咁樣，係冇意思㗎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用呢啲方法去維護一啲行兇或者作惡嘅人嘅同類，咁呢啲咪就是我成日所講嘅共業咯。即係你香港人，即係你覺得你好叻咩？咁嗱，人哋又唔覺嘅時候，咁或者香港人成日講親啲前線嘅服務工作人員都話香港人係最衰嘅，咁你有冇做過先？你會唔會咁嘅傾向先？咁問題喺呢度啊嘛。即係當人人都唔係咁嘅時候，你係咁，即係人都係衰人嘅時候，你唔係嘅時候。你都要認命㗎啦，咁邊個叫你係中國人啫？咁咪用自己嘅行為嚟改變人哋嘅觀感啦，唯有咁好無奈喎呢樣嘢。咁你點可以叫人哋對方單方面咁樣因為咁樣改變咗，唔係咁樣睇你啫？即係呢個一個理想嚟，我都尊重嘅。咁但係現實人就係靠呢個觀感去令到自己能夠生存到㗎嘛。咁呢樣我覺得所以講嚟都多餘嘅，真係。同埋可能你都覺得我歧視嗰啲用 Android 同埋睇韓劇或者睇大陸劇嘅人啦，咁但係我真係萬事萬靈喺地鐵度開大個喇叭嚟欣賞佢自己嘅精選嘅時候，就全部清一色都係用 Android 同埋播緊大陸劇嘅。咁呢個係我嘅經驗嚟㗎嘛，我到而家都未輸過喎，到而家都未曾試過見到一個用 Apple電話嚟聽英文 content 嘅人喎，試過一次就係一個菲律賓人喺戲院裏面睇緊卡通片，即係未開場之前。咁我起碼我見過嗰度已經有超過50個 case 都係用 Android 聽廣東話，唔係聽普通話嘅內容而好自私咁樣。咁你冇理由因為咁樣，唔係個個都係咁嘅，鬼唔知咩？咁但係有50個得一個啊，仲有嗰個菲律賓人唔係用 iPhone 嘅，都係用 Android 嘅。但是用聽英文 content， 只不過是50:1，而大家都是50個都用 Android 嘅。咁我知道呢度大部分都係用 Android， 咁我係咪話曬你哋啊？咁我梗係唔係有心專登同你對著幹去話你用 Android 係呢啲人啦。但只不過我講出我嘅現實嘅睇法出嚟，話翻個嗰條數俾你聽，究竟想講啲咩咧？ 即係我其實我冇咩特別話想話咩嘅，只不過我覺得呢啲好討厭嘅行為咧，就偏偏就係嗰個族群嘅人啊嘛。咁所以咁可能你咧覺得我好 mean， 同埋覺得我係好歧視嘅，但係喂唔通你想即係日都有人咁樣，即係將你明明一個自己嘅空間或者一個公共嘅空間俾一啲咁嘅人咩？咁所以咧，我得閒啲，我做曬 job， 我就會。即係做一啲嘢啦，即係唔好話齋鬧啦，我真係想做一啲貼紙出嚟去派俾人，得閒幫下手周圍黏啊，即係係破壞公物㗎啦。咁但係你要民間咁樣去以正視聽，或者提一提嗰啲人，因為咁樣係唔啱嘅，起碼俾佢知道都好啊，引起討論都好㗎。咁我甘心啊，俾食環話抌垃圾，因為你周街黏嘢係犯法嘅。即係其實我預咗去公民抗命去做呢樣嘢㗎啦。咁同埋咧，如果我採購到一啲$10樓下嘅單耳嘅 headphone 咧，我亦都想買一扎咧去派俾嗰啲人嘅，即係當佢嘈緊人哋嘅時候咧，我會友善咁同佢講：你係咪唔記得戴 headphone 啊？咁樣咁如果佢唔友善嘅話，咪開波咯；友善嘅話，你起碼改變到佢啊！即係起碼俾佢知道人哋係唔中意你咁樣聽啊，係咪？咁所以。與其係咁好過你用做一啲阻交嘅行為咧，啊咁又唔係嘅，咁我知你體諒佢，或者唔係個個都係咁，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但係人嘅觀感唔可以因為咁樣改變噶嘛，即係好多人講又容易啊，但係當你或者你屋企人係受過呢啲傷害嘅時候，咁我認識一啲著名嘅阻交都係嘅，即係成日都覺得大陸落嚟嗰啲人咧，你唔應該話佢嘅。咁但係未受過傷害啊嘛，或者你冇。俾佢剝削過，或者你即係其實佢都剝削緊嘅。其實大陸人落嚟炒鬼啲樓係事實嚟嘅，就令到啲租日咁樣貴，令到樓價日咁樣高。其實自己都有份嘅，大把口咧都係要講一啲充滿光環嘅説話。誒、哎，佢哋唔係咁嘅人嚟嘅，唔係個個都係咁啦。咁其實講呢啲説話真係好容易，好容易覺得投射到你個形象，俾人睇覺得你係充滿光環，你一個好人，或者你咁樣講咧。有啲人啊，無非都係想人哋覺得你個人好善心啦，覺得你個人好 mean 嘅相反係咩啊？喂，好 kind 啊， 好 generous 啊，即係好體諒人啊，即係無非都係咁啫。即係有啲人啊，唔係講你啊，咁但係對個社會一啲幫助都冇嘅。即係你咁講呢啲嘢，個社會唔會和諧咗啊？領個嘢或者受個即係受呢啲人影響嘅人，佢唔會因為你咁樣講完咧，佢覺得哦唔係個人都咁衰嘅啫咁樣。咁除非你又受惠啦，即係咁，所以咧呢、這個咪就係講個比例咯。個比例究竟係受害嘅人多，又受惠嘅人多咧？咁而家明顯就係反映到個社會有少部分人係俾大陸各方面收買咗，有好多利益俾到佢嘅，佢又坐曬喺立法會，咁咪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咯。佢哋唔覺得大陸有咩衰㗎，佢哋唔覺得即係雖然受過文革嘅有啲人，佢唔會覺得即係假如嗰班人嚟到香港。今日好多着數俾你喎，哇！無端端有個中港車牌喎，無端端咧你瞓喺度都選到立法會攞緊好多人工喎，哦又有面又有錢喎，咁佢 好多內幕啊，政府嗰啲嘢 係啦，有政府內幕又可以炒下啲將會加價嘅嘢，又或者你喺行政會影響咗之後咧，你炒的士牌又炒親都贏，又唔會個的士牌又唔會跌，咁呢啲人係唔會覺得中共有啲咩問題㗎。喂，咁佢哋大條道理啊，中國都幾好啊，都唔係個個都係衰人嚟嘅。嗱、啊，佢哋有資格咁講啦。咁作為我哋成日都係受中國影響而好多損失嘅時候，咁你仲講呢啲説話係咪難聽過粗口先？即係我覺得啦，起碼嚇、啊，終於有人提翻我講翻我今日嗰條題啦，一路都唔記得咗講。 騎士從中興被美國打擊，好心涼 Norris calling 國內嘅 QAnon 卓冇個 glow framework， 好多人放乾唔戴耳機 ，Alvin Toad means fees considerate， 即係咩 means？ 哦，係啊 ，considerate， 即係個關，即係好considerate， 關心人哋係啊，冇錯，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容易嘅，即係好多人咧出嚟行走江湖啊，都係要有一個角色扮演嘅，即係唔係扮演啦，即係需要一個角色嘅。咁有啲人嘅角色咧係唔可以好似我咁樣嘅，無論生活啊，無論對住屋企人啊、翻工啊，都唔可以咁。我都體諒嘅，其實都咁，但係 喺呢啲空間，我又唔識你，你又唔識我，打仲點解仲係要笠住呢個角色去溝通呢？咁呢個個人選擇啦，當然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長期係咁嗰啲人呢，對個心理健康都唔係幾好嘅。即係呢個純粹係我 considerate 底下嘅忠告嚟嘅。咁要心理健康就起碼都即係講出你即係嗰種壓力囉。咁你淨係令到人覺得你好有光環呢，即係呢個遲早都出事嘅，我認為。尤其是即係未必出事嘅，即係罔顧事實囉，其實係。 其实从个普及机，当你装 YouTube App 时，会自动下载 Google Framework， 包大镬唔怪得知孔小姐唔敢称呼佢做徒弟，成日俾人闹咗交。 我唔知讲乜喎，真系。喂 ，OPPO 啲机啊，即系咩啊？唔 Apple 系咪？你真系，当你装 YouTube 嘅时候，自动下载 Google Framework。我唔系好识呢啲嘅，老实讲。可唔可以具體啲講啊？即係呢度當然好多專業人士啦，係咪？咁咧就可唔可以係？唔怪得孔小姐唔敢稱呼佢做徒弟，成日俾人鬧左交。哦，我知你講乜啦。咁唔係因為咁樣係左交喎，即係呢啲就係女權啫。我覺得女權未必等於左交喎，真係。唔好混為一談喎、哦。咁呢仲有今日終於有人頭先阿 KC 終於提咗我呢話嗰個話題呢就係、是、我的中國心啦，即係嗰個芯片啦、啊。咁呢即係其實我第一啱啱我琴晚半夜就見到呢個新聞。首先我唔知中興係咩，咁原來係 CT， 唔知咩嗰、那個牌子 CT 乜呀、啊。咁就係中興，因為呢個牌子呢香港冇㗎嘛，係咪以我所知。咁呢你話睇我 OPPO 牌有大陸牌子唔知呀，因為呢本人呢就對大陸嘅近況呢係完全零常識嘅。咁我好多謝你提醒我啦，因為我真係唔知嘅。因為我唔會返大陸，亦都唔會攞返回鄉證嘅。咁我死咗就算㗎，真係。我都唔返大陸都一啲都唔可惜嘅，對我嚟講。咁所以呢我對大陸啲嘢呢就唔知道。又未必想知，但係你話得俾我知呢，咁我多謝你，即係被動地知道都好嘅。咁係啦 ,ZTE 啦嗰個牌子叫做，咁香港就唔見有得賣嘅。咁香港呢大陸嘅電話裝 Android, 大陸嘅電話淨係裝 Android 嘅啫。咁只係我淨係識華為嘅啫。咁呢所以佢今次大陸禁止佢唔准裝Android 呢，都好似未決定嘅，即係一啲風嚟嘅啫。即係好似考慮定係唔知未實行嘅，咁我覺得即係喺成個世界嘅睇法，我覺得絕對係好事嚟嘅，即係唔係話熱烈地彈琴嗰種開心嘅好事嘅。我覺得咧，中國即係點都要行呢一步去做自己嘅 OS 先得嘅，大佬，因為佢哋本身哇又話要排斥呢樣排斥嗰樣，但係心理好唔平衡噶嘛，大佬，即係你其實最好個 OS 咧。嗰啲曲呢都用返漢字嚟寫我更加好，因為鬼佬就入侵唔到你㗎嘛，永遠都即係因為西人都有間諜㗎嘛。咁我又想問一問呢，究竟呢個世界呢有冇用漢字嚟編嘅曲呢？即係譬如嗱，以前即係我好膚淺㗎呢啲，即係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呢，我都係學過寫 program 嘅，嗰陣寫 basic 嘅。咁呢 basic 呢有啲 go to 啊，有啲我就係記得 go to 啊，同埋if 啊、頂啊咁嗰啲嘅，咁唔知呢個世界有冇一啲曲咧係如果或者假如，又或者跳字，又或者嗰啲咁嘅曲啦，或者下過咁樣，唔知有冇呢啲有呢啲曲啦。咁樣如果有嘅話咧，我諗中國嘅 OS 咧應該都係應該咁寫嘅。咁嗱，你唔好話電話嘅 OS 啦，咁就算是電腦的 OS 呢都唔知死都要用 Linux 或者用 Windows 啦，咁呢樣又要改啦，咁所以呢我覺得下個呢目標應該係Donald Trump 呢應該連 Windows 都禁埋佢呢，咁中國呢真係一個先進文明嘅開端啦，先至係即係你今時今日呢你餵慣食呢白粉呢，你明知道食白粉嗰度好憎白粉嘅時候， 即係如果你係 Windows， 你真係收到錢嘅話咧，我都覺得你繼續餵佢食嘅。喂，但多數人哋嘅知識產權都係唔俾錢嘅時候，你做咩要益佢啫？一來你唔益佢，二來佢可以自己發展翻自己嘅文明，又或者調翻轉人哋呢個電腦嘅文明。好快呢，因為中國人嗰啲數學啲數口啊，或者數學呢個天才真係好多啊！老實講，即係我唔信中國人係蠢過鬼佬啊！嗱，講真心嘅呢句，但係點解有啲咁折墮嘅下場呢？就係因為佢哋惰性太強啊，有得抄人哋就抄。咁所以呢，我特別要聲明呢，有兩個品牌呢，我係好欣賞嘅，喺大陸嘅品牌，因為呢，佢抄人哋嘅 product， 抄到人哋死埋啊！佢真係自己走去嘥錢 R&D 嘅。即係喺中國世界嚟講，即係中國人嘅世界裏面咧，呢個係非常之蠢嘅行為嚟嘅。但係一定要有呢啲蠢嘅行為咧，即係自己走去嘥真金白銀走去 R&D 去做一個產品出嚟咧，咁樣先至係中國嘅勃起啊嘛！即係唔係話你好撚有錢就勃起咗啊嘛？咁嗱，呢兩個要聲明嘅牌子就是 DJI 啦，因為 DJI 佢不停咁樣有啲雖然嘅技術咧都係抄人哋嘅最早嘅時候，但係嘅 product design。同埋佢嘅 R&D 已經好多年咧，係自己嘥錢去做嘅。無論行銷手法啊、marketing 啊，都係真金白銀走去揾人做，即係唔已經唔係以前嗰種規模或者以前嗰種小生意。咁另外一個咧就神牛閃光燈啦，甚至乎華為啦，呢種呢幾個品牌咧，華為佢 OS 咧都係抄人嘅，但係。点啊又？ 成日都 拱 立张凳。 妖，不如瞓喺地下啦张凳。咁咧，即系起码去做相机嗰一 part， 佢起码真系突破到。虽然佢嗰啲相机嘅技术咧都系 third party 买翻嚟嘅，咁佢都要钱买噶嘛，要收购人哋公司攞啲技术噶嘛。即系觉得中国呢啲地方咪真系进步咯，就并唔系话你讲就得噶嘛，好多时。咁而家美国佬啊，真系俾咗个机会你啦。O.S. 又唔賣俾你，你自己放棄埋 Windows 同埋 Linux 啊，唔該你。咁中國真係先至有運行嘅、哦，即係愛國嘅衷心嘅講法嚟喎，呢、這個真係。咁所以今次我嘅希望一個好嘅開始啦，即係其實美國應該逐樣禁，即係你短期你一定贏嘅，但係長期咁你可能有機會抄翻中國啲嘢都唔定噶嘛。咁所以我都係件好事嚟嘅，即係喺冇情緒或者。冇即係冇 bias 底下，我覺得美國應該收唔到錢嘅就禁，應該即係你收唔到佢嘅知識產權嘅費，你使乜講咁多啫？你又禁咗，即係用政府行政指令嚟禁咗佢哋嘅通商，就已經搞掂㗎啦。即係其實中國人絕對係有能力發明美國咁多年發明到嘅嘢嘅。老實講，之所以一路都去發明唔到，或者你見到中國冇咩自家嘅專利咧，原因就係中國人嗰種惰性咧。你全世界其他人就估唔到嘅即係撇到咁樣嘅，即係有得攞著數嘅，有得即係我哋嘅民族就係咁噶嘛，即係我自己香港人都係咁噶嘛，即係有得有著數攞到盡，攞到冇咪自己諗辦法咯，就係咁噶啦。咁所以真係唔該高抬貴手，真係 ban 曬所有中國用緊美國嘅知識產權，包括電影都唔好嚟。咁啱啦，即係我唔係講負氣說話，其實真事嚟嘅呢個，即係當嗰啲人連老番都冇得睇咧，即係政府幫手雷厲風行咧，咁當大家都係睇緊中國而家呢個審查制度底下嘅電影，屌啲人癲先奇啦，大佬，即係啲人人人都自己拍 indie 片啦，哇諗下呢個咪就係中國嘅盛世咯，當人人都自己拍 indie 片，唔撚使理你嗰啲審查嘅，即係全部突破曬你嗰啲審查嘅，當多人做呢樣嘢，而嗰啲人又唔使要賺好多錢，要言論自由嘅時候。要或者藝術自由嘅時候，咁你邊度有一擋啫？而家就係正正嗰啲人娛樂嗰啲人都覺得你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係政府唔過啲片咩？喂，你驚冇機會睇到咩？而家正正就係美國又放水啊嘛！即係你成日都即係唔用行政指令嚟同佢合作，有一個即係啲鬼佬都係 cheap 噶啦，即係貪嘢平啊，貪你嘅人口多啊，即係個個都諗住有個幻想嚟中國。即係所謂 China Trade 咧，就賺到好多錢啦！哇，一人飲你一樽可樂，你都發達啦！即係仲有人咁樣諗嘅，唔知點解，但係諗唔到個 hidden cost 有幾大嘅，即係鬼佬都好蠢，其實真係事實上，咁先即係先至嚟到中國中伏， 跟住咧又啊先呱呱嘈咁樣。我覺得真係高抬貴手啦，唔係講笑，即係我嘅角度或者我嘅意見就係、是、美國真係雷厲風行，逐樣都所有 ban 曬佢，中國先有運行嘅。其實變相即係對美國有好處咩？一定有好處嘅，原因就係你第時都可以抄翻佢噶嘛，即係呢個先叫公平啊嘛。即係等中國人知道係俾人食夾棍嗰個感覺係點嘅，咁你個先會有進步噶。屌你成世都食人夾棍嘅，咁你唔會進步噶嘛？擘大個口就食。 其是從大陸牌子機攞嘅，其是從 哦讀咗 ，sorry。 是從快快打擊迷華為 ，B B 就話佢係大陸手機垃圾。 哦， 其是從大陸目前仲可以用換翻牆。小数同有 OnePlus， 其实同 OnePlus 都有噶。Alan Trump 吉泽明步都做足15年。 嗯。 Alvin Pool 大陆实会有自家的 QS， 正在几时 launch？ B B Q Q H K， 中兴通讯 Z T E Top 大力水手789，中兴是一家是国营嘅电信设备及网络设备制造商。其实仲除咗 Android。可能得翻 Samsung 嘅智能系統。 嗯、 Alvin Pool 大陸一係用最貴 iPhone， 一係用最平手機 ，Onze 47。誒，至於我在荷蘭住的朋友，好流行用 OnePlus 和華為手機。順長 ZTE 係中興啲手機好流，算係二三線手機。哦、其實長高邊？你呢个观察都几正确。B B True， 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通讯去年就涉嫌向伊朗及北韩出口通讯设备，违反美国制裁禁令一事认罪。连北韩啲飞弹都系靠中兴提供零件。 嗯。 顺手，美国现在打击紧中国手机公司，其司长同华为、中兴做生意，数期要6至9个月。 嗯。 好离谱。Norris Corning 手机唔好用中国牌子，华为有 Goodlow Framework 照偷你私人资料。Oppo、中兴、华为都是有军方背景的上市公司。其实从华为机近年做得不错，不过个价格就直逼 Apple、Samsung。 Norris Corning 讲到电影，我都不想看合拍片，不过北方人很喜欢看 Nikon Cock。 北方人真的我们永远都不明白的，因为即他们还很喜欢成龙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靓仔就真的不看他了。大佬你说打得要大把人好打過佢啦，吳京都好打過佢，但唔知點解咧，啲人硬係仲中意睇成龍喎。同埋最近有個唔知咩嘅嗰啲名人受到人哋尊重或者敬重嘅榜咧，竟然馬雲同埋成龍都喺榜裏面喎。咁我覺得係人數多嘅關係啫，即係全世界調查咁樣，中國人口多啊嘛，咁。即係中國嘅北方嘅人咧，尤其是即係令人匪夷所思嘅喎，唔知點解，即係佢哋真係唔撚識嘢啊！真係叫做成龍呢啲咁樣都中意睇嘅，唔撚係啊嘛！即係佢做戲又唔係叻，即係你講緊 A 計劃咁 OK，A 計劃就真係一時無兩嘅，即係嗰個年代。咁而家嗰啲你都仲睇？點你係咪人嚟㗎？真係唔明喎，真係唔夠客觀啦，冇嘢講嘅呢啲。在華為近年就不錯做得，不過價格就直逼 Apple 和三星。那其實我覺得它所謂不錯是什麼呢？因為我早排都試過一部華為的機，它很懂掌握一個市場，我覺得。其實你上次那部我不記得是什麼型號了，新的部沒得試了，叫 Pro 不知道多少。那一部 P 幾啊，我覺得它假象來的，即是它的相影得漂亮，其實。佢就只不過佢贏就贏在咧，即係我舉個例咧，就係、是、你入百老匯拎3個電話出嚟試，咁佢2分鐘之內咧，佢係贏曬蘋果同埋 LG 或者三星嘅。咁但係你用得耐咧，你覺得好多缺點嘅，即係佢得一 part 好就係啲人冇時間試，即係都係一個騙術嚟嘅，我認為係。咁但係當你用得耐嘅時候咧，喂，你幅相你見到個 monitor。影到嘅嘢同埋你 save 张相系唔同又得，兼夹你去到某啲 function， 例如慢镜，你冇得校光暗嘅，冇得校 focus fix 嘅，喂咁仲系一个相机嚟嘅。但系苹果咧有廉耻噶嘛， 你要个手机嚟取代个相机，佢諗尽办法都有啲办法令到你可以似一部手机，唔似一部相机嘅功能，好基本嘅。例如 lock A， 即係 lock 光圈，光圈唔使 lock， 因为 fix 咗。lock 快门， lock 颜色， lock 嗰个 gain， 即係光暗。人哋全部做到嘅，无论每一个 mode 都做到。苹果系唯一个 mode 做唔到就系 panorama 个做唔到，因为 panorama 咧你打横 scan 嘅时候咧，佢必定要用自动光圈嚟保障翻嗰张相咧，佢每个位都够光或者啱光，就唔可以俾你 fix。之余咧，任何一个 mode 咧，佢都做到全 manual 嘅。咁呢啲先係波㗎大佬，你我试到两架都唔得啦， LG 唔係三星又唔得，呢个华为又唔得，我相信係同嗰个 OS 有关嘅。咁所以我真係唔知呀，真係。咦，呢、這个 Blind Seven 我認識你好耐㗎，你知道老咗好多㗎，点解？ Blind Seven 探长，你老咗好多，其实同赢在 Leaker 吗？思仲同华为合作做开发，华为往往持住自己大公司，乜都要俾晒佢，杀鸡取卵。Lee 近排喺香港真係越来越常碰到啲缺德手机友，喺公众场合唔用耳机睇戏或玩游戏。韦信宏唯一庆幸近年多咗日本人之成龙喺扑街，每次见到啲外国人觉得香港等于成龙就流血。今年华为最新型号为 Mate 10 Pro 成6000银。 系啊 ，Blind Seven， 你系咪识好耐嘅？可能你觉得我瘦咗老咗啦，事实上又而家肥啲个样，好似后生啲嘅。咁事实上我真係好老㗎啦嘛，已经即係唔係你想象中我咁后生。咁赢在拉卡，我觉得你信牌子咪係囉。咁我唔觉得拉卡係特别靓囉，真係影啲相。同埋我真係点都唔信呢，佢个粒镜係拉卡做㗎。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係买 license 㗎咋，即係个 license， 譬如拉卡睇过，因为其实呢而家几乎所有嘢咧，除咗苹果之外咧，全部都 OEM 嘅。苹果某程度多数都系，有少部分都系自己嘢。镜头啊 ，sensor 全部都 OEM， 即系都系第间厂买嘅。咁佢哋暗砍咧，喺你去采购嘅时候咧，所有镜头都有级数嘅分别嘅。即系譬如你个个镜头嗰个清澈度啊，或者个密度啊，或者个透光度有几多咧？咁佢揾咗粒最贵嗰粒。跟住呢就俾拉卡就走去睇下佢用緊咩級數嘅時候。咁拉卡俾個 license 佢去做咋嘛，即係你打一句問一句，我冇證據，一定嗰支個粒鏡係唔會拉卡做嘅。因為拉卡唔能夠量產電話咁多粒鏡嘅。咁呢個遊戲呢，即係我諗好多做過 merchandiser 嘅人都知㗎啦。咁所以呢我批㗎，真係即係我絕對唔信佢係拉卡做囉。咁同埋拉卡嘅鏡呢，人哋點解至到而家都買咁貴呢？原因人哋嗰啲技師真係 keep 到而家，人哋個 brand 真係 keep 到而家，佢先至可以好即係好，因為知道啲自己嘅 product 買得好貴呢，佢用啲無論材料無論技術，佢都係同人哋唔同㗎嘛。咁但係至到今時今日呢，我都認為拉卡唔係最靚嘅鏡啦，已經絕對有第啲廠啲鏡靚過拉卡啦。但只不過 brand 就係 brand。咁所以即係我對呢個品牌係咁樣睇囉。所以有啲人成日問我咩牌咩牌嘥氣嘅，即係到今時今日睇下你肯付出幾多走去做嗰樣 product 嘅啫嘛，唔係話睇下你嗰個牌子有幾多技術同埋經驗去做啲乜嘛。咁同埋好多相機呢都係同一間廠做，好多 sensor 都係同一間廠做，咁佢你覺得係靚唔靚，就問題就係佢出廠個 preset 令到你滿唔滿意，你嗰種顏色嗰種品味係點樣，或者嗰個風格啱唔啱你，係咁解啫嘛。並唔係話即係仲有一蠢人呢，仲話 Nikon 就偏黃啊， Canon 就偏紅啊，屌呢啲簡直係舊世界嘅人嚟嘅呢啲。其實舊世界已經好耐都唔係咁㗎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嗰啲專家呢到今日都仲係咁樣講喎，即係唔信，即係有咗 YouTube 之後呢佢仲係講緊呢啲嘢呢，即係證明嗰個友呢把口呢都唔係經過腦啦，或者 佢個腦就鉛製咗佢對眼咯。即係你個腦有咁嘅觀念，你唔信咗對眼嘅啦已經。即係人做到咁咧，就真係入老人院啦，唔該。即係嗰啲人啊，但係後生仔都係咁講，我唔知咪有事。阿思堂話咩？同華為合作開發，華為咩朝野大公司已經乜都要俾曬佢，殺雞取卵。即係你思話乜都俾曬佢，係咪即係佢採購曬最好嘅嘢咧？咁我覺得佢有錢嘅採購曬嗰啲嘢，咁呢個就係商業世界嚟㗎啦。咁三星冇錢咩？三星都好有錢㗎。我唔明白你講乜啦，其實真係。啊！呢、這個啊 ，KT Lee 咧 ，HKT Lee 都睇到呢個問題啦。我見到打遊戲機咧，有啲 game 咧，唔知點解咧，可以你食緊，譬如我有時去快餐店食嘢咧，你食緊嘢咧，嗰、那個機都自動，即係好似類似自動導航咁啦，即係拍咗 auto 就自動打咧。咁我嗌嗰啲聲音出嚟都係普通話嘅喎，即係我唔係歧視啊，即係只不過聽親都係。咁點樣解釋呢樣嘢？咁亦都係觀察嚟嘅，咁判斷你自己判斷啦。即係你嘅經驗可能都係咁，但係你呀，如果你覺得講普通話啲人唔係個個都衰人嘅時候，你可能因此咁樣就唔記得咗嗰個經驗。係啦，我最近睇過一個有人 post 一個日本嘅報道呢，唔知咩成龍係咩中國之犬咁樣。嗰篇我其他唔識日本字嘅，但係日本字啊勝在咧啲漢字咧大家都明白，都幾好笑啊！即係竟然日本人，我諗都唔係多數，我諗少數日本人即係可能識得中國或者成日留意中國嘅人先知道咯。同埋有少數日本人咧，即係仲係識得分咩叫香港同埋日本嘅，尤其是老啲嗰啲日本人咧，因為佢哋對香港嘅經驗比較豐富啲咧，佢哋好了解成龍做緊啲咩咯。其實咁，但係年輕嘅日本人我諗都未必知道。同埋仲有一個 resale value 呢，係咪始終都係蘋果多高啲呢？呢、這個都唔敢肯定，以前就肯定啦，以前就算一部三星成4000元，你賣返出去都係得1500元嘅咋嘛。咁但係蘋果呢都起碼賣到2500元嘛。咁但係今時今日有冇改變呢？有冇業內人士可以分享下你嘅經驗啦？而家個 resale value 嘅情況係點呢究竟？ 神想有一套合拍片都算不错，卫城主题是不怕强权，大力水手789 Android 机，我个人认为最大问题是越用越慢，即使你 reset 晒部机都是没用。说声况，我朋友买了华为手机，帮我们一班男男女女拍照，个个都似白顺红，似花旦， 哪型啊，其实 是长强无走鸡。大力水手789 Lumix 就一定真是用 Leica Max 类华为的镜头是 Leica 认证，其实从我还有支发回 Leica 镜系到我以前上啲影相 forum， 俾啲人丙到我扑街。Ultramax 数96，你睇 GoPro 要卖俾大陆公司就知道强国几犀利，使乜 Q 研发，差到悭饭。 嗱 ，Ultramax 我又有少少唔认同嘅，咁啊差到悭翻系梗噶啦，即系你讲唔系，我唔系唔认同，即系你要推演噶嘛，因为卖咗俾佢之后咧，佢都系买到佢去到卖嗰一刻嘅技术啫嘛。咁之後嗰啲 R&D 呢都要佢自己研發嘅，如果唔係都有人撲街嘅，因為而家個市場太劇烈啦，同埋呢中國南方呢邊嗰啲科技呢，即係嗰啲即係可能DJI 係一個振奮嘅作用嚟嘅，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係一個榜樣嚟嘅。我近來發現咗更加多牌子呢都係深圳呢邊，或者即係嗰啲識得講英文好流利同埋識講廣東話嗰啲咁嘅廠呢，佢哋都出到好嘢。近來我發現咗一部叫 Zcam， 即係 Z 啦 ,EZ 啦 ,CAM 啦，佢嘅行銷就比較差啲嘅，即係 marketing 好渣嘅，定係我唔知佢係小米嘅 B 隊，因為同小米啲 design 有啲相似。咁呢佢出咗竟然出咗一部呢叫做Zcam 嘅 E1, 咁部相機呢佢係可以裝M43 鏡頭。 個 sensor 咧 M43， 即係相對比 GoPro 大啲，但係個 size 咧就大過 GoPro 少少。咁一部咁嘅機，佢供即係個係咪嗰個官方嘅價咧，話自己$200，但係我去Amazon 睇咧，佢就要賣成300到1,000，即係差唔多$400嘅。你諗下啦，一個$400嘅相機，可以裝M43 鏡頭，又有 WiFi， 用 iPhone 嚟 control 佢裡面嘅 function， 仲可以無限咁樣用 iPhone 嘅 app 嚟，即係某啲 app 啦嚟 control 佢相機裡面，即係可能加啲 filter 啊成。即係我覺得咧，未來嘅相機應該係咁嘅，即係唔應該咧再喺 hardware 嗰度咧抌好多心機去點樣做啲掣啊落去。咁如果用手提電話，因為手提電話的 coverage 咁大嘅時候咧，佢絕對咧將一啲研發或者將一啲製造嘅費用咧，就轉嫁咗落去個 iOS 嗰度或者 Android 嗰度嘅時候咧，咁你部嘢嘅 quality 有咁高，而個價錢又咁低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先係未來嘅，即係將來嘅王道咯。咁偏偏就係一間深圳嘅發展嘅公司咧，就自己 R&D 咗呢部相機。咁我欣賞嘅地方咧就係咧呢一類我認為咁前衛嘅設計咧，暫時咧有 Zcam 啦、DJI 啦都有呢個 cam 嘅。咁跟住嚟緊咧，啱啱今年嗰個 Photo Kina 定係唔知咩，即係類似一個國際嘅相機嘅展覽咧，佢推出咗一部嘅 E2 嘅相機。咁 E2 咧更加不得了啦，依然係用翻 M43 鏡頭，可以拍到 4K RAW， 同埋咧仲有另外一啲。佢獨有嘅專利嘅 function 呢，即係覺得嘩呢啲即係 dream camera 呢，對我嚟講呢係竟然係大陸出喎，即係到呢個時間呢，即係我對大陸嘢個 bias 呢係慢慢係減退嘅，其實係因為個 bias 就嚟自我覺得只要買啲大陸嘢返嚟揦嘢㗎喎，咁你可以話唔係步步揦嘢嘅，有啲唔揦嘢㗎嘛。咁但係當我講呢個說話嘅時候，的確係九成九，即係 suppose 唔揦嘢，九鋪都揦嘢㗎嘛，大佬。咁但係到今日呢，當佢哋越嚟越多人去以身作則，佢真係做出一啲實際嘅行動，咁我咪會對佢改觀囉。咁冇得拗喎呢啲嘢真係。咁所以有時即係你借古奉今又好，即係指桑罵槐都好呢，我覺得香港人呢即係成日都仲覺得自己好撚勁呢，咁你可以覺得嘅，但你要自己做出一啲同人哋唔同嘅嘢先得㗎。即係例如去快餐店食完嘢，麥當勞食完嘢，你抌返啲你自己嘅垃圾，雖然佢冇規定你咁做，咁但係你方便到下一個人坐到你嘅位，又唔使等人叫抌垃圾。咁即係你做出一少少步，成個社會已經唔同咗㗎啦，真係。咁但係可惜個個都唔係咁做嘅時候，咁再兩走極端嘅時候，只要我喺餐廳聽收音機，聽9/24有乜問題啊？喂，屌梗係有問題啦！屌影整衰我個朵啊，大佬！咁千祈唔好喺街度聽9/24啊，同埋怒探節目名唔記得咗添，怒火探歌啊，千祈唔好喺街度聽啊！即係拜託你啊，除非你真係整蠱我啫。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嘢咪即係我好完美，唔係完美，即係我用盡我的能力解釋咗，即係咩叫做？左膠即係頭先嗰樣嘢啦，即係我其實 round up 翻啫，即係頭先有朋友就話，即係唔係個個講普通話都係衰人，咁係人都知啦，咁呢、這個咁同埋有人話Lumix 就一定係用 Leica， 其實都係錯嘅 ，Lumix 都係 R&D 都係 Leica 認證嘅啫，即係佢覺得我你用咗我個 brand， 你 provide 啲咁嘅 quality 嘅鏡頭。咁我未認證囉，因為都係生意嚟㗎嘛。咁呢因為 Leica 嘅原本嘅廠呢，以我所知 Leica 嘅廠係做唔到量產咁多支鏡頭，即係佢都係授權嘅遊戲嚟嘅啫。咁呢同埋呢 Leica 嗰種 coating 呢，同埋現今主流鏡頭嗰啲工廠式生產嘅 coating 呢係好唔同嘅。咁呢睇住鏡望都望到㗎喇，咁上 Leica 嘅鏡貴貴在呢，佢係極少用一啲主流嘅 coating 去改變佢個鏡嘅質素㗎嘛。咁所以即係大家要了解啦呢樣嘢，因為生產即係量產嘅工廠同埋 Leica 嗰類工廠呢係兩種好唔同嘅廠嚟嘅。KC 話有支發咗毛嘅 Leica 鏡喺度，以前上啲影相 forum 俾啲人丙到仆街啊！有個人咧，有個朋友咧就 send 咗一個唔知劉師傅啊，係專係抹鏡嘅，或者修理鏡嗰個人嗰個一條片俾我睇啊！唔知係咪果子定唔知第二個品牌嘅網上傳媒嚟嘅，我覺得非常好睇、哦，即係佢咧，即係喺度忠告嗰啲客人咧，唔好咁樣用鏡啊，或者教佢點樣上菲林啊。即係佢嗰一代嘅人，個個都老嘈嘈㗎啦。咁竟然咧，今時今日玩得起拉卡嘅人咧，都幼稚到咧，覺得人哋鬧緊佢嘅。咁嗰條片唔知邊個 send 俾我㗎，我一可以揾翻嘅，就非常有意思嘅。咁所以咧，你嗰啲拉卡都發得毛嘅咧，你其實都抵俾人鬧㗎啦。 我牌唔係歧視，係鄙視。歧視湯骨素都係日本好啲，不過都係大不如前。 Oh, okay. 大力水手789 ，Apple 二手到現在亦是最硬淨。Jackpack 125，華為同小米 Trade In 價比以前高咗好多。 即係進步啦。 紅紅我用 Pan 記 LX 100。两三年前部43DC 机裂嘅镜，真心不错。部单镜机封印咗好耐。我脚唔会用国产电话，因为好惊个人资料俾大陆政府睇晒，又帮大陆进行 DDoS 攻击。歧视从探长识货，用 Sigma 机 Devon sensor。 系，哇！你都识喎，嗰个 sensor 真系好卵坚噶，真系唔系讲笑，系冇得拗嘅有啲嘢。即係你唔鍾意佢 design， 你唔鍾意個品牌，我甚至乎聽啲老行專話啲垃圾嚟嘅，色碼全部機都咁樣。即係佢個角度我真係當然明啦，因為又 save 張相好耐，個 file 又過大，啲顏色又古怪怪咁樣。但係講開色碼嗰我部相機啲顏色點樣古怪怪呢，原來有條友呢真係專家，就真係專家，佢攞咗嗰機去試呢，佢同埋佢喺科大嗰度做嘅，佢個 lab 咧有另外一啲好高速嘅相機，又走去即係 compare 咧。佢原來Sigma 嗰架機咧，仲有個 DP123 啦，同埋另外一部叫做 DPQ Quattro 咁樣，即係嗰一系列嘅機咧，好多老行專都話垃圾嗰一扎機咧。原來佢咧用部 DP2 嚟試咧，佢影咗個慳電膽咧。张张相都唔同色嘅，咁咧好多龙友又觉得屌垃圾嚟嘅，屌张张都唔同色，你食屎啦咁样。咁原来咧嗰间研究到咧，佢揾部超 high speed 嘅机走去试咧，都有呢个问题。原来根本悭电胆 generate 出嚟嘅色就系不停咁变紧嘅，即系只不过佢系锐利到咧，佢 sensitive 到咧，佢每 generate 一下光出嚟嘅分别佢都影到。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觉得啲颜色古古怪怪啦。因为连你隻眼都 detect 唔到，几乎有啲人得嘅，有啲人唔得嘅，佢都能够喺张相度呈现到。喂，大佬呢啲机，你追求啲咩先？你追求个虚荣感嘅就 sorry 啊，你用色码肯定俾人秒啊。但如果你追求一啲好精确、精准度好高嘅相片，先表达到现实嘅时候，咁你呢啲机冇嘢讲啦，几千蚊可以做到咁样，超越一个。其实我觉得色码嘅 DP 系列绝对靓过 Leica 嘅。我话嘅，咁但系只不过你揸部拉卡，你人都靓啲咁解啫嘛，即系人人都觉得你哇升战高一级、哦，真系，咁就系咁解啫。咁所以即系呢个角度嘅问题，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话识埋靓啲嘅，呢个系客观嘅标准，但未必客观添啊。即系呢个就系数据上同埋事实上，你文想放到好大，你就知道有啲咩唔同噶啦。咁咧咁你 KC 都講得啱嘅 ，KC 湯係有人追求 ISO， 咁嗰部機 ISO 咧就一個800就 sorry 啊。咁問題就係喺有應該咁講最公道就係喺一個好嘅環境底下，即係個好 limit 嘅環境底下，佢係發揮得最好嘅一部相機係地球上嘅，我夠膽講。咁但係當然佢話垃圾機嗰啲人咧，佢就都係唔識欣賞人呢個咁離譜嘅優點。但系咧就去攻擊佢一啲次要嘅缺點啦，我可以話係咁啊！呢個見仁見智啦，真係咁。你問我買咩好啊？咁我就叫你買翻 Sony 同 Canon 嘅啫，因為費事拗，冇意思。 歧視通加啲人追求高像素， 同 ISO 抢及 Nut 及 Brown 开工中，但可以听你 Jetpack 125以前去士丹利街找你早弹墨镜，不过我估佢而家已经退咗休。 系、哦，我其实我都上过去度啊，要行唔知六层楼嘅好似要。咁嗰阵时因为我朋友咧买一部 Bolex 啊，嗰啲百米嚟嘅菲林机啊。即係Super 8啫，咁咧就買到好平買翻嚟啊！好似佢部唔係 Bolex， 佢部係Sony 嘅 Coupix 啊，好似叫 Coupix， 係咪 Canon 嘅？好 N 年前嘅機嚟嘅，菲林嘅。咁咧就係好平買翻嚟，但係啲鏡有啲毛就拎咗上去佢度抹咯。咁佢又唔敢拎去尖沙咀，話驚俾人換嘢。咁我諗而家啲人都唔好得閒換你啲嘢噶啦，老實講。咁仲有頭先嗰位話嗰個係 Forfall Sensor 就唔係 Defon， 係 Forfall 好似叫做。咁咧同埋係咯，頭先話唔會用國產機，但係驚俾佢睇曬啲個人資料。咁講起呢樣嘢咧，我有個疑問嘅，即係我唔係挑機啊，我純粹係即係講緊香港人個對於自己嘅私隱嗰、那個。嗰、那個意識咧，好似好強咁，因為咧受咗某啲國際上嘅權益嘅發表或者個風氣影響咧，香港人咧就表面咧就好似好關心自己嘅私隱咁嘅。咁你同一啲街市婆啊，或者同啲 MK 仔咧，佢又覺得冇所謂喎，因為咧，即係我又唔係犯法，我又唔係做啲乜嘢，我又唔係啲咩大人物。我冇一啲私隱又如何啫，冇所謂。所以好多人咧就係因為呢個理由咧，就繼續用小米啦，繼續用大陸嘢啦咁樣。因為即係呢個我諗要經過詳細調查先知嘅，但我目測咧就係好多人用呢啲產品嘅時候咧，都係唔介意呢啲背後嘅嘢嘅。因為一次去飲咧，有個識咗好多年嘅一個 designer 咧，佢咧洋洋得意咁樣咧，佢知道我係蘋果嘅長期用家咧。佢專登拎部小米俾我睇咧，話：哇，幾勁！我部機啊 ，iOS 照行咁樣，咁啊困我啦，即係知我唔知第啲 Android 嗰啲 OS 噶嘛。原來咧佢可以換個 skin， 個 skin 咧就同 iOS 一模一樣嘅，啲 icon 擺啲地方啊，同埋嗰啲喐動啊，同 Apple 一樣嘅。當然佢有少少窒啦，咁我費事話佢啦。我咦咁巴閉，問佢咩牌啦？小米啊，即係1400就搞掂啦。你嗰啲咁嘅 iPhone 要成5-6千元，都白痴嘅買嚟都，我係啊，咁啊白痴咯，都中意做白痴嘅，咁我真係白痴噶嘛，用電話我唔識得要識曲，要點樣寫啲密碼，要點樣裝嘢我唔識噶嘛，咁真係白痴噶嘛，咁啊認巢咪算咯，你同呢啲人拗冇得拗啊，咁但係死都要整翻 Apple 個 skin 啦，唔知有咩位啦，咁如果好 proud of 自己用 Android， 應該好 proud of 自己 Android 嗰個 interface 噶嘛，咁呢啲人咩心理我真係。諗唔通啦，咁於是乎呢，咁我又佢又逼肯逼我呢睇佢部機喎，我話依聽講啲私隱會俾人哋喺攞後門攞嘢走喎，又可能攻擊第啲機喎，即係正如頭先嗰位 Argo 嘅朋友就話呢，即係俾政府睇曬料啦，同埋會進行呢、這個DDoS 嘅攻擊啦，用你部電話嘅 processing power 同埋你嘅 bandwidth 就去做呢樣嘢啦。咁佢就點樣答我呢？佢話即係又係答返我啦，超我又唔係啲咩大人物，我又冇咩秘密喺個電話度嘅咁樣。嗱呢啲人就比較坦白，我覺得其實好多人嘅心都係咁諗喎。點解咁講呢？即係就算你把口講我唔用大陸機嘅，因為咁嘅時候，咁你買唔買淘寶呢？你搵唔搵集運呢？咁樣咁，但係當你又用緊蘋果驚俾人盜取資料嘅時候，你又用集運嘅時候，咁啊試問閣下對自己嘅私隱有幾咁尊重呢？咁樣原因咧就係咧，你幫襯 DHL 同埋 FedEx 咧，佢唔會將你啲資料 print 喺嗰個包裝紙度噶嘛，即係嗰個運貨紙，淨係得你個名同埋得一紮曲咁樣。你運貨嘅時候，嗰個人有部機嘟你個巴曲咧，先至知你係邊個，先至知道你有你詳細地址啊個樣。但係咧，你幫襯其他集運咧，我今日咧就啱啱就攞咗啲嘢翻嚟咧，咁啊監製就走去訂嘢啦，幫我手，因為開工有啲好 low tech 嘅要買噶嘛。咁原來呢嗰塊紙呢寫曬佢個電話同埋佢真名出嚟喎。嘩幾咁恐怖啊。即係假如大家如果仲要集運或者淘寶買嘢嘅時候呢， 即係你要留意一下呢樣嘢咯。即係我頭先咁講咧，曲線咁樣，即係講下究竟你對嗰樣嘢有幾咁尊重咧，幾咁緊張咧。咁但係現實上，喂，嗰、那個人要盤你，你叫咩名啊？你嘅電話幾號啊？咁樣先至可以攞到個貨嘅喎，唔係用巴曲嚟 check 你嗰啲嘢嘅喎。咁所以，即係喺嗰方面好緊張又如何呢？咁你啲嘢咪又係俾人哋周街睇，你撇喺條街度嘅啫嘛。即係運緊貨嘅時候，咁佢可以見到你個名，就知道你埋個電話。咁你咪可以俾人賣你個電話去嗰啲騙案嘅 database 嗰個 center 咯。即係有時個電話俾人揾笨，即係俾人亂咁 call 係有原因嘅。咁所以雖然係避無可避嘅，咁但係。即係要正視一下呢啲咯，真係諗下辦法，或者用張鬼卡嚟做呢啲行為咯。咁我要講嘢都講曬啦，時間又差唔多啦，大家亦都好沉默啦已經。咁希望啊 ，Jackpack 125頂樓行多層樓梯，幫佢買過幾支舊 lift 鏡。其实像兜兜转转，我都是发觉手机影相都是啱我呢啲懒人多啲。 唔好话就你啊，我都系咁啦。其实我而家影相多咗，但系多数都用手机嘅，因为真系融入到生活咧，嚟满足到我真系摄影嗰个兴趣咯。其实以前即系当我仲系扮紧文青，即系装紧自己系文青嘅时候咧，我耐唔时都带部机出街影下。但係發覺成本太高啦，好辛苦啊！即係你下下都唔係拎部機出街有影到嘅，咁我亦都唔係好多時間嗰啲人嚟噶嘛，一路都因為做緊嘅嘢嘅增值唔係太高，你就要做多好多嘢噶嘛，咁所以都係手機能夠滿足到我咯，就到今日，所以我都仲係用緊蘋果嘅 iOS 唔係嘅 iPhone 7，因為佢已經滿足到我啦。八同埋十咧，我都唔會有太大驚喜咁，所以我繼續用緊七咯。所以好明顯啦，即係好老實嘅，要你出錢買嘅時候，因為蘋果七之後咧，佢個銷售量即係大大咁降低，原因就係冇咩突破已經。 其实像兜兜转转，我都是发觉手机影相都是啱我呢啲懒人多啲。其实像大陆快递现在要填写对方真名，唔可以话乜小姐、先生咁样。 系咯，咁即系变咗呢个环节，你又系将自己嘅资料 disclose 晒俾任何人睇，所以唉，算啦，好难避噶啦，谂下办法啦。即系同埋大家系咪真系咁紧张咯？所以。即係冇理由你揞埋半邊眼噶嘛，嗰度你好緊張，呢啲又唔緊張。咁你話冇計嘅話，咁你咪衡量下，其實你緊張啦，又話買平嘢啊，邊樣緊張啲啦，價錢緊張啲喎，咁樣，咁你要犧牲噶啦，冇辦法噶啦，食得鹹魚抵得渴，所謂。雖然係唔啱嘅呢樣嘢，即係人哋 disclose 嘅嘢，但係有乜辦法啫？你同大陸丟就係咁噶啦。喂，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竟然咧有少少眼瞓，一點眼瞓，好耐都冇試過啦。喂，咁亦都多謝大家踴躍嘅留言啦。咁而家仲有140多人都 keep 得到，咁今日最高峰咧就係有157人，只係163人。咁唔知點解咧，去到12:10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急劇下降到131人，唔知點解，好得意，可能講啲嘢又唔啱聽咧，真係。或者大家都係師傅到突然間眼瞓都唔定，咁我繼續多謝翻兩位朋友啦。Ultraman 96咧就 sponsor 咗$50喎，哇，好大手筆，真係多謝曬。咁咧即係主要嘅來源都係 Ultraman 96嘅啦，真係唔係講笑。咁另外咧就 KC 湯咧又777就非常有意思啦，憑錢記義咁樣一流，簡直係。喂，咁啊多謝大家繼續睇。九七二四，同埋咧，我想問下大家呢度有冇人唔知咩叫做怒火探戈嘅？咁如果超過三個人問我唔知係乜咧，我就介紹。咁俾五分鐘大家留下言，咁我又斟啖水飲先。咁怒火探戈下嘅話題係最後一個話題，亦都係一個 round up 嘅時間啦。咁希望大家掌握啲時間就發表下你嘅諗法啦，或者俾啲意見啊細佬啦咁樣。等先啊！ 哎呀， 其实整咁靓凳系咪？ 系啊， 系啊，边只啊？ 即系肥妹咯，娟啊，你睇睇。 哇，好多喎、 啊！唔係啊，多地咯。 我有冇食到三分啊？頭先 咁有啩？ 咁即係你食咗三分二嘅咯喎。嗱，唔可以唔介紹咧，呢、這個就係監製嘅自家製嘅 cookie。咁咧表面係一個 cookie 咧，但其實佢裏面係冇麵粉嘅，即係冇碳水化合物嘅，係少量啦，唔係話冇嘅。少量啦，唔係好多啦。 一點幾 咯， 我諗。 一點幾就當冇㗎啦。即係一個 low cup 嘅 cookie 咧，咁其實佢唔係麵粉啦，俾大家睇睇近鏡。個樣子都 OK 啦，唔係話太衰嘅。咁咧，但係好易脆嘅，好易碎嘅，所以兜住嚟食嘅。佢就用主要用花生醬嚟做嘅喎，同埋有啲 nuts 啦。 唔係啊，都係花生醬嚟嘅。 我、哦、花生醬裡面一嚟啊。 咁佢有嗰啲 crunchy,、 哦 okay, crunchy 花生醬裡面嘅粒啦，仲有咩啊？成分椰油。 一隻蛋。同埋有嗰啲天然糖咯。 啊、哦，同埋羅漢果糖。 唔係羅漢果，用 Arithical, 哦 ，stevia。 唔係咩 啊 ？Arithical 啊。哦、oh, ，OK， 另外一種天然嘅甜味嘅嘢啦，唔係糖嚟嘅，咁就試下食咯。咁咧質地啊，梗係唔夠真嘅 cookie 好啦。咁佢有少少咧，有少少濃味嘅原因咧，就係、是、啲花生焗完之後咧，少少濃嘅味咯，啊好少好少，都尚算好食嘅。咁有啲甜味啦，嗰啲甜味咧有少少唔自然啦，因為唔係用真糖嘅。咁但系咧呢只甜味咧都已經好過平時食開嗰只 stevia 嗰只甜味，我覺得呢只係咩植物嚟噶嗰種甜味？ 我唔知 道。液體嚟啊？ 唔係。 都係粉嚟嘅。係。嗯。咁為求到 low carb 嘅效果咧，咁我哋都係食呢啲當甜品嘅咋。咁好過亂食嘢好多嘛，係咪？是喎、哦、有人及到黑眼圈喎、哦。有冇額外落油啊？ 我告之前大陸有間新聞講有個人打上去入部投訴同個員工吵 ，Apple 員工話知曬佢啲資料，仲恐嚇個客會上門搞佢。宿舍你今晚有黑眼圈快啲瞓啊！ 富 山矿88 K C Trunk Tonight， 我个食物 Find Me 好好听 ，Albert is our soulmate， 大力水手789曲奇要加多啲牛油先香。 其实可以加牛油嘅，有呢个空间嘅，下次试下咯。嗱呢度咧 ，The Argo 系话俾我听，听到 Sigma Find Me 好听，咁其他咧就冇人话未听过嘅。咁所以既然大家都聽過呢，咁我唔多介紹啦。咁總之呢，你 like 咗個 page 呢，就有一聽就聽啦。咁可能得閒或者師兄大發嘅，我又會錄返集咁樣囉。Albert Show 啊，太遲唔緊要啦，聽返 archive 囉。咁下次早啲嚟囉。我諗你係咪冇 like 個 page， 所以冇通知你呢，或者有時或者你冇 subscribe 到個 YouTube channel 咧，佢冇通知你，所以你就好遲，或者你真係本身唔得閒啦。咁我鼓勵大家咧 like 我 page 同埋 subscribe 翻我個 Facebook 嘅。好耐冇出呢個 logo 啊，呢、這個咁我鼓勵翻快啲訂閱翻 YouTube channel 啦。Albert So This is Albert， 我知道你 Albert， 但是我認識幾個 Albert 喎、哦、我認識得 On Dog Albert 啦，認識太極的 Albert 啦，又認識得有 The Band 彈琴的又叫 Albert 啦，又認識得有個菲律賓仔又叫 Albert 啦，又認識得很多 Albert 喎，總之你是哪個 Albert 先 Albert Lau 啦，我不認識的。Tall One 啊，好高啊版，即系咪 on dot 啊？哦，我知啊，你系出猫嘅 Albert 啊嘛， 咁夜先嚟嘅喂，好明顯啦，你就係冇咩啦，冇 add 到個 page 啦，或者冇 subscribe 到啦，咁唔緊要啦，不過你都係撞入嚟嘅啫。喂，咁啊，時間差唔多啦，點解越嚟越熱咧？阿伯，你有冇聽過怒火探戈啊？我想問你，咁咪得人聽啊？呢個中古風嘅演繹嚟啊，即係我嘅聲演嚟啊，即係扮緊嗰啲。我其實冇乜扮緊邊個 DJ 啊，即係只不過嗰陣時嗰啲風格咧，就好中意咁樣做節目嘅，即係一句播歌，一句又聽又講下嘢咁嗰啲咧，懶型咧。但暫時咧，我都未係好識得運用嗰啲器材，因為而家我用緊嘅唔係全部 analog 嘅 fader， 如果係咧就好容易做呢樣嘢。但係又用一個 software 嚟播歌咧，佢甚至乎 fade down 嗰條 audio 咧都係用一個 click 個掣咁樣嘅，同埋推咪嘅咁變咗咧。我可能要買嗰個 app 嘅俾錢嘅版本，因為俾錢嘅版本可以多啲嘢玩嘅。咁但係而家咧就用一個試版咧。即係次次都係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有啲論盡嘅，咁所以咧慢慢啦呢、這個。阿俊你開嘢啊？而家都未放工，因為你嗰行會開到咁夜嘅咩？我真係唔知喎。吃啲嘢啦， Albert is already. Let me check it out later. KLL 聽咗你幾年，第一次聽 live， 搶及 Nucky Brown 見到你食，我肚餓。 喂 KLL。歡迎你喎，第一次聽 live， 咁以後記得 subscribe 咗提一提你啦，即 subscribe 咗仲撳翻個鐘就得噶啦。我真係要沖涼瞓緊，我聽日真係要開工。咁咧，再見啦，各位，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